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喺朝早嘅时候咧就生效咗啦，啱啱生效嘅啫。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噶。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同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咧就系3月3日星期五，农历咧就2月12嘅早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的频道上面，咁啊，亦都咧有白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一起咧喺今日嘅早上，大家精精神神，星期五都要努力工作。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人咧就会成日讲话，哎，系我要为我梦想咧去到坚持，去到努力。我要为我的梦想去到做好多的事情，这种的激昂的斗志呢，绝对是值得加许的，特别是年轻人。如果这么年轻都没有方向呢，那真是惨了。如果你说喂我银发一族，银发一族都可以有梦想，都可以有理想。不过梦想呢就并不是理想。梦想不是理想，它带一点就是不敢奢求的希望色彩。的而且确，人如果是没有梦想的话，就好像套戏所说的一样，就跟咸鱼没什么分别，就是了无生趣。梦想是生活的态度，追梦也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咁啊，成日都好像 DSE 咁样博尽无悔嘛，亦都是每一个追梦者的精神嚟噶。咁但係梦想同理想係有分别㗎。我哋又唔好成日呢就单纯只係去发梦去做嘅梦想。梦想虽然呢就唔係生活嘅必需品，咁但係呢理想我就觉得係啦。理想呢就较为实际啲喎。你可以将你嘅理想建基喺你嘅梦想入面。例如我嘅梦想係过边一种嘅生活，或者做边一种嘅职业嘅。你可以咧就系、是、以呢一个嘅工种，以嗰种嘅生活态度为基础，然后去实践你理想嘅生活。所以今日你应该好好地谂下，梦想同理想之间，你又会点样去到拿捏一下呢？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 早上有时间搵嚟呢首嘅作品《一人有一个梦想》。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六点十五分嘅时间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有嘅做啊晨光第一线陪住你，一齐揭揭报纸啦。今日如果大家都想有健康嘅恒齿啊陪伴终生嘅话咧，除咗咧就要留意住口腔嘅清洁之外啊，咁啊亦都必须要咧就系留意生活嘅习惯。咁啊有一名嘅吸烟人士，外国人嚟嘅，咁佢咧就吸食呢个电子烟嘅习惯啊，原来都已经三十岁嘅男子啊。早前咧啊，佢咧就发现啊，自己咧有7粒嘅十分严重嘅蛀牙。好啦，而且牙肉咧仲生咗3个黄黄白白嗰啲有脓嘅嘢咁样，咁佢惊啦，求诊咯。咁啊，牙医检查之后发现呢个男子咧啊，除咗口腔清洁嘅问题啫，即系都曳之外啦，仲因为经常挨夜以及咧就吸食电子烟，导致咧就口水分泌较少。嗱，口水出咗问题，原来系会容易蛀牙噶噃。根据翻一啲医学院啊，嗰啲医生咧就话到啦，咁啊见到佢咧喺2月中旬嘅时间啦，咁啊喺一个叫做根治嘅情况底下啦，咁啊见到有呢一个 case， 咁啊发现咧呢个男子啊除咗咧就刷牙同埋口腔清洁系一个大嘅问题，即系做得差之外啦，口水分泌亦都较少，而且检查嘅时间咁啊更加发现佢口入边咧有浓浓嘅烟味，啊原来佢就系吸食电子烟嘅，即系大家以为喂冇啊冇味啊，咁当然犯法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咧就话到喂其实都仲有呢个问题喺度。咁男子解釋咧，就話因為要成日捱夜，咁工作壓力大，咁除咗飲咖啡之外咧，咁就係用呢啲即係所謂嘅最佳提神嘅方法啦，咁樣。咁原來呢個咧就會慢慢造成佢一個嚴重蛀牙嘅問題嘅存在啦。口水口腔啊極其重要噶，除咗就幫助消化食物之外啦，亦都能够充当咧就是、缓冲嘅液体啊，令到口腔嘅酸碱度咧系可以保持住适中嘅，而且啊仲可以适度咁样咧就协助我哋脱钙嘅牙齿再一次咧钙化，咁啊因此啊口水嘅质地同埋分泌量一有变嘅话咧啊，原来系会严重影响我哋嗰个牙齿嘅健康嘅，所以咧。我哋咧就一定要对于牙齿嘅健康非常之重视，一有啲乜嘢问题咧，梗系即刻揾翻啲合资格嘅医师帮我哋睇一睇，研究一下，睇有啲咩办法可以根治翻啊！ 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可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誓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can take a breath. And if this pain'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you're my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我细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细了，请颁个如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接住时间揾嚟一首歌嘅 MC 张天赋世一。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时候，先同听众睇睇天气啦。咁啊，天晴干燥，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去到22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早上嘅时间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嘅中级度嘅水平，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喺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生效咗噶啦。时间嚟到早上6:23啊，咁啊星期五六日啊，唔知道你会唔会有时间咧，可以陪下屋企人一齐咧，就系去行下、去玩下啦。咁啊，唔系陪屋企人拍拖都得嘅。咁啊，呢段时间咧，今日其实大家都几推崇咧，去一去咧就西九文化区嘅艺术公园、戏剧中心啊，以及咧就网上平台，因为咧有举办一系列啊免费嘅媒体艺术节目噶，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喺呢个城市当中体验一下艺术啊。咁一系列嘅叫做活动入边啦，咁当然你又话行过路过都唔使话特别错过到嘅，就系个人造极光，同埋咧就夜光森林嘅活动啦。咁啊，都大家好容易就会睇得到。就算即系喺维港附近咧，都会随时咧就望得到啊吓。咁啊，其实都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啊，机缘都会咁啊呢一个嘅系列啦。咁啊，一个叫做压轴嘅一环咧，就艺创明天。咁啊，以咧就系科技元素创新嘅地点开拓咧，就系一种前所未有嘅视觉感官啊。咁今次咧就涵盖咗多个嘅户外同埋室内大型嘅艺术装置，咁有多系现场表演啊、网上平台啊、实况影片等等嘅。咁啊，当然咧，你话最瞩目嘅咧就系头先所提及到嗰个嘅一连三个星期啊，每一晚经过咧就艺术公园草坪嗰度啦，咁啊抬头就会发现啊远方嘅一啲嘅北极光。咁啊，随住一个咧就主题叫做约定极光，咁啊嚟到香港啦。咁附近亦都咧就系出现动人嘅啊，真系咁形容啊，动人嘅夜光森林。咁等大家咧同一班嘅亲朋好友啊，可以喺雾中散步同埋赏花。 好啦，咁啊镜头一转就去到咧探访呢一个嘅戏曲中心啦。咁啊，原来咧亦都咧就系正在展出咧，咁啊一个咧叫做智能闪闪啊。咁啊几百个嘅机械人咧就献上灯光嘅表演，咁啊都系非常之智能啦。咁如果你同时间要控制咁多个嘅机械人咧，咁都系要翻啲即系好智能嘅方法先至得啦吓。更加有咧就生物特征劇場嘅展覽，咁其中一件作品咧就以幾千個嘅燈泡，咁動態呈現咧就人類嘅心跳，咁呢啲咧其實即係外國嘅朋友咧都好覺得咧就好有藝術性質噶嚇，咁亦都咧就以手機駁上網頁嘅程式啊，廟街合奏嘅時間咧就可以全新嘅方式遊歷廟街，咁呢啲都係歡迎大家咧即係免費啊，室內室外。网上都可以探求得到的艺术。 Right, I'm ready. 请观看面前有几多很美好会依然。请观有几多相互信意？如果我为到当初一切信念做过诺言，但有几多可实践？请记住能睡觉，如明日未到。 有天，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半。都有天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尖沙咀中间道一个酒店地盘发生四级火警，消防仍然在扑救，并且已经派员在附近大厦戒备，防止火势蔓延。事发在夜晚十一点几，正是兴建中的酒店顶层起火，火势猛烈，并且蔓延到其他楼层。消防在起火26分钟之后，将火警升为三级，并且在凌晨一点46分升为四级。消防员曾经动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发生之后，现场有大量火舌随风飘散，并且有被烧断的支架跌落路面，摆放在路边的货斗杂物被烧着，邻近几座建筑物都受到火舌波及，有物件起火，现已救熄。警方话有大约130人疏散到地面。消防提醒市民，如果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同埋异味影响，可以闩门窗同埋保持镇定。而受火警影响，现场一带的交通受阻。大埔龙尾村谋杀案，警方再拉了一个41岁男人，涉嫌协助案中一个被告经水路潜逃，案件至今累计6人被捕。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钟雅伦话，被捕男子在一间租赁游艇公司工作，警方下午在上环拉了他，相信他试图收取一笔几十万元的酬劳，以协助案中的被捕人逃离香港，但是最终不成事。另外，钟雅伦说，警方在打鼓岭堆填区的3日搜杀行动结束，未能够找到案中的重要证物，警方仍然会努力搜证，希望将每一个曾经协助凶徒的人绳之于法。俄罗斯指责乌克兰派出破坏小组潜入俄罗斯西部布良斯克州一个村庄，并且向载有平民的汽车开枪，造成2人死亡，一个小朋友受伤。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总统普京指责是乌克兰新纳粹分子发动袭击，并且印证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正确的做法，但是新纳粹分子不会成功，俄方已经将他们击退。而鉴于布良斯克州的局势，普京已经取消原定计划对斯塔夫罗波尔州的工作访问，改为在网上举行相关活动。乌克兰就否认俄方的指控，反指俄罗斯利用这些指控将会对乌克兰的袭击合理化。南太平洋岛国阿鲁亚图附近海域发生6.6级地震，目前没有受伤和财物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5:04，震央位于阿努亚图奥尔里港西南偏西80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未有对这一次的地震发布海啸预警。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婆，由你有了 BB 开始，医生就鼓励我们用全人奶喂 BB 到他大约6个月大。 喂人奶对我和 BB 的健康有很多好处， BB 还会聪明一点。 而且喂人奶多一日，你和 BB 就多一分亲密。你想喂人奶几耐，我们成家人都支持的。 多谢你和家人对我的支持。 想知多些母乳喂哺的资料，上 www.fhs.gov.hk 看看。 港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荫，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結婚咧就唔係兩個人嘅事嚟嘅，咁係兩家人嘅事，我哋成日都係咁樣講啦。韓國都係一樣，甚至可以話佢更加嚴重啲嘅。 Language Academy 韓語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出嫁咧，韓文咧叫做시집가요，가요係去啦，感覺好似有啲慘咁啊！我要去婆家啦，咁樣要離開自己屋企。 主持蘇怡老師譚永輝， 星期日晚8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上的时间已经来到早上6点37分，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白元浩，另外电话方面有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哎呀，真是朝头早的时候现在换了一个工作环境，即是一到打电话的环节我就有点患得患失的感觉。 我不用担心的。 是啊，真 是。正所谓呢，即是那些什么搭通條線，但有些人就喜歡愛斷線的嘛，但有些斷線呢是扮出來的，喂喂收不到收不到，喂喂咁樣收不到了，即這些可能是扮出來的，不一定是真的收不到的。 是啊，其實有時候我都有用過這招的，特別是什麼時候呢就是那些電信公司或者是那些整人的電話呢，啊，喂，唔该啊，系唔系乜乜乜电话号码记住？咁我心谂，你打得呢个电话号码，咁照道理都系呢个电话号码嘅记住啊，系咪？即系而家唔系咁多人飞线噶嘛。跟住我就话，喂，系，喂，喂，听唔听到？喂，跟住收咗线咯。 你就会咁样选择嘅，但系有啲人咧就会系即系当嗰啲譬如电信商啊或者咁样打俾佢嘅时候咧，佢真系鸡都唔断会讲嘅。嗱，所以咧亦都系真系奉劝咁多位嘅。聽得多咧，神光警聲多啊！呢啲咧，其實你應該收線嘅，你又唔收線，隨時可能係騙案嚟噶。你冇諗住好傾啊，傾多兩句啊。 係啊，有陣時真係騙案啊。不過 我自己咧，有陣時咧都喺度即係同佢講幾句，我都想了解一下咧，佢哋嗰啲呃人嘅手法係點樣，即係會好似拗水吹咁咯，講多幾句啊，咁啊聽下佢啲咩。窿路啊，跟住咧就轉頭，哦，原來有呢一招新嘅，記唔記得咧？好似前幾日咪電話實名制嘅，即係正式實施啊嘛。咁我好似嗰日咧，我都有同你講，我已經收到一個嘅來電，咁就一拎嘅電話，已經有把語音嘅聲音，咁其實即係女嘅電即係 AI 聲咁啦。佢就喺度話：你好，你所擁有嘅電話號碼已經被取消，請立刻按一。联络我哋嘅服务主任，咁喂，好人好者，咁我本身因为我本身个电话肯定系实名噶啦，咁我上台噶嘛，咁我冇理由会咁样去到冇咗个服务，咁佢呢啲就叫做咩啊？其实啲犯人咧，即系呢样嘢咧都厉害，佢哋与时并进，知道我哋有个实名制啊，即系电话实名制，就即刻响度话咧，用呢个方法去到呃啲人咧，去到即刻左揿右揿咁样去到 hack 我哋啲电话，几衰啊！ 其实真系好简单啊！佢都系嚟自一份大家嘅好奇心啊，即系你会好好奇 系咪真噶？不如倾啦。又或者系系咪真噶？我做咗先啦。即系大家都会有一个好奇，所以啲人先会落答啊嘛。即系俗语所谓。 系啊，系啊，系啊。 咁其实我琴日揸车经过隧道咧，咁佢上面咧大大只字写咗，即系政府宣传嘅。佢话首先你好多话系内地公安打俾你咁样啊，政府人员打俾你。 有啊，有啊，有啊，系啊。 有个宣传写到明话系公安。政府部門的人員是不會打給你的是不會打給你的所以你再聽到 接到這些電話說什麼我是內地公安、啊、是不是你有親友在上面做了一些非法的事、啊、樣跟著要你給資料呢你是立刻可以收線的、 哦、 因為是講到明話是不會打給你的又或者是亦都是你經過銀行的時候銀行亦都會講了銀行是不會叫你在電話裡面俾任何嘅密碼佢噶，即係網上理財嘅密碼，又或者你甚至乎櫃員機嘅密碼，總之係唔會問你攞嘅，一定只係得你自己知嘅。所以你只要堅守住呢啲原則咧，你就唔會受騙噶啦。咁當然啦，另一個原則就係你唔好相信同你講嗰個係你嘅真命天子啊，即係呢啲網上情緣嘅嘢咧，或者電話情緣咧，你只要堅信。呢、這个世界冇呢啲人存在噶、 啊 啊，你就可以收线啦。 最惨咪而家好多咧，叫做喺网上边嗰啲配搭系成功例子多嘛，咁啲人咪会谂歪咗咯，容易 系。咁你都要经过一啲交友网站见到面、 啊、 你先至会成为你嘅伴侣，而唔系我喺网上净系用文字、啊、或者见一张。唔知系咪当事人嗰张相，你就会变成你嘅情侣噶嘛？系、 哦、 唔会噶嘛？ 系系，所以情侣嗰啲嗰个方向咧，就可以咁理解。不过我嗱都要讲多句，就系啲人咧有阵时真系会谂我，哦咁如果政府或者公安咁讲啦，咁如果佢哋唔打俾我，咁我又真系有啲事佢哋要揾我，咁唔打俾我可以点揾我啊？咁我觉得正常情况就好似我哋收信一样咋嘛，咁佢哋会经过政府机关去发封信俾你，通常都係咁㗎嘛。 所以你唔需要担心，亦都更加唔好好奇即刻收线咁就冇事。 大家忘记咗寄信啦，因为而家科技太发达。 係呀，即係呢啲讲咗好多次，但係即係都仍然会有人受骗啦。咁但係当然啦。呢啲教訓其實你可以避開噶，即係成日有啲人會講翻啲安慰説話，話誒咁你咪當買個教訓咯，可能係幾百蚊、 啊、 幾千蚊、啊，甚至乎幾千萬你都聽過啦。 係啊，我都成日錄警聲咧，係 啊，都聽過啦。 聽啲阿 Sir Madam 喺度講，所以我個人咧都特別 alert 到而家。 但係唔需要俾嘅呢啲學費、 嗯， 你只要收線、就冇事噶啦、 啊。只要醒目啲。 啊、 或者一有啲咩事咧，同屋企人商量、大家都多个、多个脑谂下嘛。 好简单，只要逢星期五啊， 系 留意晨光第一线里边嘅晨光警声， 系 你会知道更多。 咁梗系啦，一阵间吓两个钟之后就有得听啦， 就有听啦。 好，我哋尽量翻嚟再讲，拜拜。 晨光百科。 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43，晨光百科。今日同大家揭开一个嘅迷思啊，雀仔点解会成群咁样飞嘅咧？啊，有几个方向大家可以去谂嘅。第一就系为咗提高生存嘅可能性啦。第二就系为咗慎防飞机，同埋为咗吓人类，系唔系咧？原来雀仔是为了提高生存的机会率才会成群这样去到飞的。成群结队这样是比较容易发现敌人的。到了傍晚经常可以见到一些譬如是白头翁之类的雀成群结队这样去到飞翔的。在成群结队的状况底下当敌人靠近的时间只要鸟群入面有一只雀仔发现的话整群的鸟他们都会一起去到避开这个的 目标的。另外成群咁样飞翔嘅时候周围嘅同伴就会增加啦，所以能够就降低敌人锁定自己嘅机率噶。咁成群雀仔飞嘅习性就好似一个有利于保护自己嘅方法一样。咁啊，唔系嘟嘟声啦。另外就系至于大雁同埋天鹅等等嘅飞鸟，一啲大型嘅鸟类排成整齐队伍飞翔咧。另外就有原因嘅， 因为雀仔飞行嘅时候，斜后方嘅空气咧就会形成气流，顺住呢个气流飞起上嚟咧就较为悭力啦。咁所以其他雀仔咧就会排喺啊领头嘅雀仔嘅斜后方，形成整齐嘅队伍啊。老实讲啊，我有阵时咧，即系我家住大埔啦，咁嗰度咧都几多雀仔嘅。咁我自己有阵时一睇啲雀仔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哇，佢哋有成群结队咁样飞，有啲甚至乎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即系好似嗰啲雁咁样嘅飞啊。咁我咧都会觉得系几靓嘅。有阵时一见到嘅时候，都会叫身边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喂，你嚟望下，哇，真系成班雀仔一齐飞啊！市区咧，高楼大厦多，比较少见。咁有機會咧，都可以放眼啊望一望上天空入面，可能有好多令到你睇起上嚟都會哇一聲嘅自然景象嘅。 暗黑裡沒有誰，我雙手猛搖，想找緊卻空虛。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涌浪太多，渡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当色彩混沌的空气无人能找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 作品啦，嚟自呢一队嘅组合啊 ，Color 嘅 The Bright Side。天气方面啊，天晴干燥，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日夜温差系较大。而家17度嘅气温，见到天咧都开始光啦吓，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中级度水平。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早上嘅时间生效啦。早上6:49嘅时间有我哋职场 KOL 系列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咧喺早上嘅时间啊，继续邀请到香港山崖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早晨咁多听众啊，翻工为你加油啊！ 做咩突然之间咁好口嘅你？ 因为有听众系我啲同学仔嘅，我朝头早坐车嘅时候就听你两个讲烂 g 啦。 咁啊，希望朝早都可以送啲快乐俾听众啫。 系，所以晨光第一线啊嘛， 梗系啦。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开呢啲鞋又讲过啦，咁啊行山杖都有讲过，但系行山杖咧。 實在仲有太多嘢。咁上次新你就話到有個圈圈，咁你就圈咗佢咁樣。首先咧，係啦，行山杖都有分好多種嘅 T 字，或者係一字定係 I 字嗰個叫做係啦，即 係 係啦，冇所謂都係係啦，大家明白嘅。咁但係呢個首先要點樣揀啦？上山落山嘅時候，我係咪揀我上山多嘅就揀 I 字，落山多嘅就揀 T 字。是不是有这咁样的 formula 在度啊？同埋嗰个行山杖都有很多形式嘅，有啲系李小龙嗰支棍咁样，三节棍咁样，佢就一边变咗支长棍嘅，有啲就扭嘅，系啦。咁佢物料方面咧，咁啊你冇理由即系尽量轻噶啦，系咪一定系钛金啊、铝啊？唔知啊，嗰啲你熟啦。咁有啲咩即系行山杖嘅 tips 俾我哋啲听众咧？ 啊，你好叻噶，每次咧一讲到棘住咧，啊，我唔知啊， 系啊， 好叻啊，边个教你捞啊？诶，哇，你好大扎问题冲过嚟啊！等我哋逐样解释先，我惊啲听众听唔切吓。首先咧就冇呢个古仔嘅，咩古仔咧就冇话啊，系咪落山就要去嗰个七字兵啊？啊，上山仲直棍啊，就冇嘅，冇呢个古仔嘅。因为一般嚟讲咧，我哋分两大类啦，一个好似七字病咁样，即系好似受个拐杖咁嘅，我哋嗰啲通常叫做士的啊， 士的 啊 ，stick 咁即系本身系啲绅士啊， 系啊，系 整容噶嘛， 英国嗰啲绅士，我以前见到都系咁样嘅，好似棍仔 七字型咁，好似查理卓别林嗰啲都系咁揈下揈下嗰支， 跛豪都用呢只嘅，好似系 系咩？我未出世， 我 唔知喎。我 睇翻睇 嗰啲 電影嘅啫， 我唔知喎，我唔知喎。跟住就疾病嗰啲咧，我哋就叫 tracking pose， 係 即係 POLE 嗰只， 係 pose， 即係棍啦， 係簡稱就 pose 嚟， 係啦，即 係 棍 係 冇錯。喂，攞咗有冇攞 pose 啊？咁其實就係嗰支棍，係咁通常咧就係由滑雪嗰邊演變過嚟用嘅。以前就成支過嘅，咁因為成支過就比較穩陣啲、硬淨啲嘅， 係啊係啊， 但係收藏唔方便， 梗係啦。 咁就變咗開始會發明一啲伸縮嘅， 嚇。 咁啊伸縮嗰啲有幾種做法，最早年嘅咧就係用螺絲， 嚇， 即係裏邊咧就轉，令到裏邊嗰個個膠會掙開， 係， 即係粒螺絲轉口咧，咁就縮翻細啲， 哦， 轉上去咧個膠就會掙大。 我覺得好唔穩陣啊！即係轉嗰啲，我唔知點解。 其實轉係最穩陣嘅。 係咩？ 係啦，比較即係硬淨啲嘅，因為裡面個桶裏面四方八面都可以撐住。 我唔知係咪我買嗰啲牌子，我以前有段時間揾鴨記買，咁、 哦、 我咧就即係吉下篤下篤下嘅時候咧，佢明明轉實咗嘅咯喎， 係 一篤落去，哇！成嚿嘢都縮咗入去， 呢個係個膠嘅問題啦。裏邊個膠嘅設計 friction 摩擦力唔夠啦，或者嗰支鋼身本身裏邊就太過鞋濕濕啦，即係咬唔即係滑溜溜，應該 係。 都有好多情況係可能你入啲沙石落去，你自己唔知。 係， 因為啲登山杖其實都係要去維修保養噶嘛。 嗯。 咁我哋以前就會拆出嚟，就噴一噴裏邊。 你估個我唔想拆出嚟咩 ，Sunny Sir？ 係， 我拆咗出嚟裝唔翻啊嘛， 哦、 我都拆咗啦。如果唔係， 揾合資格技工啊嘛， 要裝拆出嚟。所以因為嗱，轉下轉下呢只咧，咁當然我就會覺得係其中一個選擇啦。但係後屘我就放棄咗用呢只、 哦， 我就用李小龍嗰只咧三折，跟住係啦，每一次咧就由大概我諗30 cm 到啦，跟住就一。有幾折嘅，佢條繩喺中間穿住嘅、哦，一打開，跟住就將佢嗰條橡筋繩縮翻曬咁樣。 即係有啲似視障人士嗰啲，即係扶老 嗰個感覺都有少少似嘅。 有啲似係嗰啲款式。 係。 咁就中間你 skip 咗一個 design， 有夾嘅， 夾 中間夾嘅係啊，即係後期係 係、 啊，即係好早年咧就螺絲，即係意大利有個好出名牌子 A 螺絲頭嘅，就專係出螺絲夾嘅。 係。 即係歐洲 number one 嘅棍嚟㗎啦。咁後期咧就係、是、美國就出咗一隻係 夾 嘅。 那個牌子又係叫夾嘅， 夾嘅，又唔係個牌子咪叫夾，即係咁唔賣牌子啦，係啦，嗰、那個即係佢夾嘅，咁、那個初就唔得嘅，夾唔實嘅，唔掂嘅咁。但係連個歐洲大廠都出呢個夾嘅系列。 哦， 咁即係 夾 係 實 得嘅，係啦。 佢仲有一隻咧，仲有一隻係我有見過 嘅，粒粒 一 粒， 係啦，撳皮夾嗰啲咧， 係啦，撳 旅行夾嗰啲， 係 啊， 夾得得，係 啊係啊，咁嗰個好似係最穩陣喎，係嘛？ 係冇錯，因為物理上嘅棘住係嘛？ 係啊，佢嗰個如果整個鋼喺度嘅，咁你點？ 但係嗰粒彈弓咧，即係裡面個 U 字型彈弓咧，有時會係老化咗啦。 哇！你咁犀利，連入邊嗰個係 U 字型彈弓都知啊？我淨係知佢入邊最多有條彈弓咋。 你唔知道我以前讀咩？ 我淨以為你係畫畫嘅咯。 唔係，即係讀料片之外咧，我都係讀緊工程嘅。即係其實裡邊有個彈弓，一塊金屬片咧，屈咗佢，佢撐開咗頂住粒的。 嚇！ 咁嗰啲就會金屬會老化。 同埋嗰個唔好處咧，就係管死咗個距離。 系啊系啊， 咁多就咁多啦，咁啊冇得再微调。 咁我仲会高噶嘛？咁我又未去到嗰格第二格咁高， 咁咪买个纸咯，即系刺激市场经济。 都得都得。 咁我哋大概都系呢几款嘅款式啦。 系。 咁我哋话，如果你我建议大家拣嘅时候咧，就除咗拣嗰个即系叫做 locking 制动个方式之外咧，就留意翻个长短。 嗯。 因为先啱你嘅 size 咧，我哋先讲咗棍直升嗰只先，长嗰只直升嗰支。 嗯。 就穿越由下而上穿落去扶住个手柄之后， 嗯、 放松只手，只支棍动直喺地下度，只手应该系垂直九十度嘅， 系 即系只手好似屈喺度，好似直角咁样嘅， 好似跑步嗰、那个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只手好似摆喺张台上面咁啦，系、 嗯、 直角嘅，咁、 嗯、 你就手只手臂上臂同前臂啱啱成个直角， 系 咁动埋， 然后喺个 就算 系啦，手踭嘅位置咧就可以屈曲九十度啦。 系啦，咁嗰个动咗九十度之后咧，嗰、那个位置就嗰支棍嘅长度就啱你啦。 哦， 即系可能我自己用125，因为就垂直噶嘛。咁有啲人就话：喂，上山咧就短啲，落山咧又条较长啲。 吓、啊， 咁但系我哋好多时候唔会下下拆出嚟就搞咁多嘢。 系啊系啊，或者我选择嗰啲嘅嗰啲铺咧，佢冇得较长短噶啦嘛，已经 系啊 ，fix 死咗噶。 系啊 ，fix 死咗噶啦。咁我就要用自己个身体去迁就翻支铺。如果我用嘅话， 啊咁，所以后期先至出咗你嗰只，因为再轻啲。 吓、啊，系啊， 佢系再轻好多。咁佢、啊、用物料会有铝啦、 啊， 有一啲叫碳纤啊 ，carbon 系系系碳纤。 咁但系我自己就偏向都比较中意用铝质嘅， 系 因为佢延伸性好啲， 嗯， 同埋襟啲， 嗯。 咁始終都係，當然而家啲金屬好輕，真係好輕嚇。 嗯， 咁碳纖都會有攣，又會撈咗鋁質嘅碳纖，即係外邊就碳纖，裏邊就鋁，再偷輕啲。 係， 咁偷輕就另計啦。咁所以頭先講翻啦，如果聽眾話我手上有嘅係七字柄，咁點啊？唔好抌， 嗯， 照用， 係留翻第時大咗嘅時候就可以篤下篤下啦。 因為最主要咧，七字柄咧係參扶嘅。而直柄嗰啲咧可以推動自己，但係行得快啲，可以幫助加速。 咦？咁即係我冇受傷嘅話，其實我七字柄喎，唔係我受傷我用七字柄， 係咪咁理解？你可以咁好似唔係好計，即係休閒啊。咁我 係 休閒去行嘅時候咧，就七字柄扶住。 係。 咁我哋要加速啊，要有跑步，譬如暗斜路啊，你有個嘢推動咧，推助翻上去咧，就好好多嘅。 嗯。 即係兩樣都得。 嗯。 咁我成日啲聽眾以為，哎，我買七字柄係唔啱，唔係唔啱。 嗯。 只不过你个功能系佢俾你扶住参扶嘅， 用法不一样啦。 系啦系啦， 即系筷子同叉，你都系吉嘢食啫。 咁我 方法不一样， 我用筷子。 系啊，我都用筷子， 因为好方便，夹都得。 系啊，夹黄豆又得，夹绿豆又得，夹红豆都得。 嗱，冷静啲，唔好再落难嘅啦。咪喺度，我又收电话，同事啲听众打嚟。 系啊，咁啊，即系。那個叫鋪咧，都用法都好廣泛啦。其實 通常 加速嘅話， 加速就我哋會好似擺動咁樣嘅，即係你有時行路隻手會揈下揈下嘅。咁咧向後擺嘅時候，個支棍放鬆喺後邊就會撐住個地下噶啦。 佢有啲講法嘅，佢話我哋用嗰支鋪嗰個手個 rhythm 咧，係只腳咧係唔知道要點樣配合噶嘛。 哦，其實 即係咩右手就左腳。 哦，咁都似步操咁啫嘛， 係嘛？ 即係你做人都唔會啦，唔會左手左腳噶嘛。即系 我做人梗系唔会左手左脚， 系我睇得出。即系你会左脚向前，只右手向前噶嘛。咁你会平衡翻个人，即系唔使等佢记嘅。你好自然咁行路啦，或者望下周边啲人行路系左脚就右手，右脚就左手嘅。即系当然有人会做嘢左手左脚啦。 真 系啲广东话真系绝到不得了啊。咁、 嗯、 我哋会揈下揈下行，只手就揸住支棍，有佢向垂低喺地下度。 系。 咁你一揈上去，一用力一推嘅时候咧，嗰、那个借助上半身嘅力帮自己向前推进。 哦，咁啊，就大家就可以拣一支啱自己嘅铺啦吓。 冇错。 如果你话中意比赛嘅行山比赛嘅，咁你都可以选择一啲 轻身少少嘅三折，可以叫 reset 铺 ，set 铺 ，set 铺系啦， 即系好似 reset 型。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用紧嗰啲咯。好，咁我哋今日倾住咁多先。 好， 拜拜。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分道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啦。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抗议因为欠缺公共投资，未能够将铁路系统现代化，造成安全问题。受罢工影响，首都雅典的国营铁路和地铁服务暂停。另外，雅典有民众示威，抗议当局忽视铁路安全。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自己好喜欢吃韩式的炸鸡啊。为什么？因为好吃咯。如果要跟南韩的朋友交流一下，港式的代表是什么啊？就是茶餐厅的生炸鸡髀啦。特色是什么？好吃咯，指甲留香咯，正啊。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香港法例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无论是以店铺、网上、办公室或其他形式经营，都必须向海关关长申请牌照。无牌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即属违法，市民可以在海关网页查阅持牌经营者的资料。一旦怀疑有人无牌经营，请即以电邮或信件举报，亦可以打海关热线25456182。 最近有一间网上付款平台，有30000多用户收到通知，话他们的账户密码怀疑被盗取，提醒他们转密码。但其实黑客会利用其他网站收集回来的账户名称和密码，重新组合推算他们的付款平台使用的密码。所以不同的账户要用不同的密码，最好开埋双重认证功能。 逢星期六朝早6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冯建威 知识会者。 想说基本法， 一连20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是梁俊，我拍下葵涌货柜码头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飞升国际。 基本法令香港成为自由港，令香港进出口业得以蓬勃发展，而货柜码头正正就是见证着香港在这一方面的成功。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咁啊，继续都系3月3日星期五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农历嘅2月12啦，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嘅早上啊，咁啊，空气方面就麻麻地啦，咁啊，而家直播室都望到出边街景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啊，望过隔篱嘅大厦啦，都有啲烟霞喺度。呢啲 tag 咧就近呢一個星期就可以用啦，遲啲又可以轉翻房嘅時候又冇咗噶啦嚇。好，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生效緊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頭早有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早晨， 你好啊。咁啊唔知道出邊有少少煙霞，咁空氣又普普通通嘅早上，會唔會影響駕駛人士咧？ 咁我又覺得可能係關尖沙咀嗰單大火事， 咦係喎， 冇錯， 係喎，呢個煙霞可能都係嗰啲 有啲異味啊或者煙啊出嚟。受到火警影响，尖沙咀区内是有封路措施的。讲一讲，就在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 利道之间全线啦。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介乎佐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去深水埗方向介乎海防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近住中间道嘅第一二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包括 N 二十一、N 二一六、N 二四一、N 二七一、N 二八一同埋 N 七九六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但系唔排除咧，因为呢啲 N 巴咧差唔多收工啦，咁晏少少可能会有其他巴士路线都会改道行驶嘅。 嗯。 咁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另外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系慢车，龙尾果栏。咁大家经过嘅朋友咧，尽量都改道行驶啦，同埋要小心驾车。 系啦，咁啊就眼所见啦，听完阿姑所讲嘅交通消息之后咧，我就再即刻打开个地图睇啊，见到一啲嘅地图咧，佢哋都会显示咧，就系头先由弥敦道一带啦，咁啊喺摩地道嗰度咧，其实地图都显示咗咧，就全部封晒嘅， 冇错冇错， 系啦，咁啊再系啦，再加埋咧，即系头先阿姑都讲过嘅交通消息啊，咁啊如果大家去尖沙咀嘅时候咧，我谂驾驶人士第一就需要绕道啦，咁如果你本身想去嘅地方咧，喺譬如弥敦道摩地道一带嘅话咧，咁我相信你 都去唔到， 都去唔到噶啦，系啦，咁啊地铁港铁站嘅出口有冇封到，咁我就唔知道啦。 要即系都要睇翻实时嘅情况啦，咁暂时就都要睇翻。 系啦，而家就时间尚早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晏少少嘅情况，如果都未有特别大嘅改善咧，咁相信都会更加多嘅挤塞嘅。 系啦，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尽量都唔好去嗰边地区啦，因为好多大厦都有波及嘅。 系啊系啊，头先听新闻都听得到啊吓，咁啊所以咧就。大家留意住嗰个嘅火警嘅问题先， 系啦，冇错，咁 啊 就 安全最紧要。咁如果冇乜必要就唔好去嗰度先。如果你话喺嗰度翻工嘅，咁啊要密切留意住嗰个路面同埋最紧要系嗰个安全情况。 冇错冇错，咁今朝都讲一讲啲安全嘢啦。 好啊。 咁早排咧，大家都好多新闻都有讲话打击呢个电动可移动工具嘅，包括一啲电动滑板车啦、电动单轮车啊、电动单车等等嘅。咁因为呢啲都系违反道路交通条例嘅，香港法例第374章嘅。咁因为本身呢啲冇牌啦，冇车牌啦，又 但佢系电动、哦， 又电动、哦，又快、哦， 系啊，真系几快、哦， 系啊。 其实我见有啲即系我都有见过一啲非法嘅电动车喺条单车径嗰度行过啦，哇！因为全一声行过，佢甚至乎可以真系媲美一架慢驶嘅行即系汽车， 有三十噶啲人， 系啊，有三十，有啲唔止添啊，目测 目测。你就是那些网民是不是 我 就 是 目测超速。 目测。我的眼就是快相机。 但是原来呢你在单车径上面看到那些呢有机会不是非法的。 哦是吗 最近呢原来2022年呢运输署和科技园公司合作在大学站至到科学园的科研路之间那一段单车径是推行了电动可移动工具的先导试验计划是为期6个月的。不知道你是去年未见到啦。 哦咁如果在那一带见到的话就有机会是试验计划的汽车即是不是汽车是的电动车。咁但如果其他地方见到那些的怀疑电动车就怀疑是非法的了。 因为那个先导计划那些车主啦，我要是要申请的。 哦，咁样，咁即系如果喺例如我居住大美督附近咁样， 咁就应该冇就唔系噶啦。 可能嗰个本身系一个铁箱嚟嘅啫，普通嘅铁箱。 系啦，但系 佢 又 踩紧嘅， 有碌嘅铁箱。 系啊，唔知啊呢个系。 唔知 系。 咁但系咧， 犯法嘅，不过大家真系唔好去试。 唔好做啦，系啦。但系咧，最近咧，运输及物流局咧回复议员就话，初步认为咧，技术同安全规范许可之下咧。可以容許呢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喺單車徑上面使用嘅， 誒咁幾好喎、啊！係 啦，未來都可能會即係見到單車徑上面都可以用到 嘅 啦， 而係合法嘅未來將 來 嘅時候 係啦。咁因為佢操作同埋速度咧，同普通單車都。差不多嘅，即可能快少少咁样啦。咁、但系就要施加啲技术同安全嘅要求，譬如话要佢哋装翻啲尾灯 啊，要佢哋有啲最大嘅重量同宽度嘅限制啊，最高车速限制等等。即系我哋到时就可以做啲 人眼快相機，哦，你超速嗰啲咧， 又或者其實喺佢個 engine 即係可能機電工程處定係運輸處，我唔知啦 ，set 咗 佢，佢最高嘅時速只有，例如只可以最高時速係時速25公里，咁你 set 咗，就算佢係咁俾油，都唔係油啦，係咁俾，係咁撳掣，咁佢咧都唔會話太快，同埋唔會話超過一去到就喺度盡都係25，咁我覺得如果今日情況就合理，但係一定要經過一啲審批啊、檢查啊。 系啦，就同埋唔可以俾啲上啲人上乜宝嗰度买咯， 系啦， 真系危险嘅， 咁太危险啦， 又即系试过着火啦， 又冇监管， 系啊， 咁你大家喺监管嘅情况底下去到运用一个新嘅交通工具，或者代步工具嘅话咧，咁咪大家安心咯， 系啦，大家喺马路上面咁安心都因为架车系有 check 过嘅， 系啦， 有出到牌， 而大家又系按照住一个即系交通嘅安全情况底下行驶，咁我哋先至会安全啊嘛， 系啦， 咁同样道理，其实喺单车径，如果你嗰啲全部都非法嘅，咁我係作為一個行人嗰陣時候，都會喺跑步，即係喺條路跑步噶嘛。咁啲單車勁嗰啲車突然失控咁鏟上，哇！我又驚嘅喎。 係啊，所以就因為即係大家都係大家都有到路權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尊重翻對方。 係啦，係啦。咁啊，呢就靠政府啦，即係做翻啲條例出嚟，等大家 follow， 咁我哋可以一齊進步。 咁計劃會喺上半年咧匯報呢個規管嘅架構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即係期待一下。如果即係話唔中意踩單車嘅，唔中意體力勞動嘅，中意玩呢啲電動嘅車， 又想代步嘅， 想代步嘅，住喺一啲有單車徑附近嘅地方咧，咁其實會係一個將來你嘅一個好選擇。 係咯，咁啊，而家見到單車徑都咁犀利啦，即係真係要飛 荃灣。 系啦，兜到上去屯門， 系啦， 屯門又可以扮過上水，上水又可以扮翻落嚟， 系啦。 咁不過下邊嗰個圈就未有啦，係即係喺新界上半日都圍咗個圈嘅。咁嗰粒電啊，真係唔知夠唔夠， 應該唔夠噶啦，應該就要喺元朗揾 十公里係嘛？ 應該喺元朗要揾個地方插插 插電， 個人又要插插電， 或者睇下將來會唔會啲太陽能啊？一路踩就一路咧，一路曬住佢。咁咁咪一路有电，一路去， 冇错，咁就好玩啦， 咁就好玩啦， 好， 唔该晒阿姑娘，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欧啦，喂，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陈国听众朋友，依家我哋咧直播室嘅，其实小白， 喂，收得麻麻地，欧你个位，突然间窒下，喂，哦。哎，唔紧要啊，收唔到唔紧要，咁我可以帮阿 O 咧就睇埋个天气啊。见到出边咧就有少少烟霞啦，灰蒙蒙啦，咁可能头先都唔知系咪真系因为九龙塘其实都可以目测就望到过去尖沙咀嗰边嘅，咁有啲烟霞。哎呀，翻入嚟讲仲好啊 ，O 系啊，因为咧。好有趣嘅，明明咧呢个直播室咧喺户外噶嘛， 咁反而收得仲差过之前。 系啦，冇错啦，我明明只系一墙之隔啫嘛，哇！我估你都好耐未试过个电话收到窒下窒下。 系啊，系啊，喂，我哋可以一齐睇天气。 系啦，我哋今日咧就可以喺室内。睇户外嘅情况，嗱，譬如我哋头先睇到有个年轻人跑步啦， 系啊，跟住而家又见到有小朋友咧，就俾姐姐带住佢翻学啦，去等校巴啦， 系啊，系佢带住个姐姐翻学嘅，你留意翻，姐姐喺度揿紧手机嘅， 系 喎，咁样，嗱，今日天气几好嘅，咁啊几舒服嘅一个天气啦，不过一早一晚咧都系凉少少，咁所以咧，长者同埋小朋友咧注意保暖都系啱嘅，咁你话喂呢一种嘅天气咧做运动其实真系一流噶，因为咧又未落出雨，而且咁啊，叫做春暖花开啊，可以用咁嘅形容词去形容啦。 咦，黄花风铃木都开始开咯， 系啦，或者咧花墟嗰边咧，咪有一个好劲嘅杜鹃花开嘅， 系啊系啊， 咁亦都真系出现咗啦。嗱，小白讲嗰啲黄色嘅花就系 黄花风铃木啦。 南昌公園又未發隻嘅，反而廣播道咧就已經開到好盛開的。 我見到有啲大埔嘅黃花風鈴木都開啦， 係啊， 係啊。不過炮仗花而家落緊啦，開始。 嗰、那個黃花風鈴木個花期咧，其實唔長， 唔長㗎，係 啊， 有得影就好影啦。呢個黃花風鈴木， 冇錯，係啊。咁啊，花開花落本為平常事。 我都有影到啊，黃花風鈴木。 哦，好靚喎。 係啊，用咗啲 有冇用 filter？ 佢自己本身入面个 spotlight 嗰个 function 好靓，好靓， 即系后边黑色咁啊，影到个黄色嘅花啦，系啦。喂，咁我哋讲埋详尽天气先啦。 好啊。 咁天晴干燥，日间最高嘅气温啊22度左右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咁啊，见到出边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咧就5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5至6啊，咁都系普通嘅啫吓。咁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嘅，大家要特别留意住咧，就系干燥嘅问题啦。朝早嘅时间，咁啊7:18啊，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咧，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咗啊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今日咧就想同佳哥讲下一件咩事咧？咁啊，因为最近咧，我自己喺屋企附近跑步嘅时候啦，大家都知道有个船湾淡水湖嘅。 系。 船湾淡水湖咧有条2公里嘅堤坝，相当之壮观啊！咁啊，系啦，你一路沿住跑嘅时候咧，一边咧就湖水。另外嗰边咧就可以望到马鞍山啊，望到中文大学啊一带嘅风光，吐露港都几靓噶。咁呢一个位置咧，我睇翻一啲典故啊，就话到其实原来以前咧入边都有相当之多嘅村庄嘅。 系 系啦，咁就系因为政府当年要起呢个船湾淡水湖，于是乎咧就叫啊啲村民咧喂要搬啦，就安置佢哋喺大埔墟。即 系 旧墟嘅位 系嘛， 系啦，咁啊，所以而家大埔旧墟嘅位置好多，其实原本咧系船湾嗰边啲人嚟嘅， 系 系啦，咁啊有啲 一共啊有6条村嘅， 系啊系啊，有6条村噶， 条村噶， 咁啊 客家村， 哦客家村嚟， 5条姓李嘅， 系 一条姓黄嘅，佢个黄系三白黄， 哦三白黄嗰、那个， 系系啦，咁啊以前啊嗰个地方真系与世隔绝啦，嗰、那个地方， 系啊以前嘅年代更加添咯， 系啦系啦，咁但系起咗水坝之后咧，就起做咗水塘啦，咁啊佢哋就唔搬唔得啦，咁啊于是乎咧就政府咧就喺今日嘅广福道啊，即系边个填海啊， 哦 填海 咧 就起咗一辣嘅楼，咁咧就安置咧呢啲咁嘅居民啦，村民啦， 其实系咪就系而家睇到旧墟位置好多好似唐楼，即 系 旧 系啦，嗰个咪叫咩六方里咁样，好似 系啊系啊系啊，有个位系哦， 咁啊就系嗰六字就咁嚟啦。 哦，因为6条村 系啊，冇错啦， 所以佢就用翻个六字去到摆喺 嗰 个位置。 系啊，咁嗰阵时候，其实有阵时我上嗰啲 YouTube 都睇到佢有啲旧片啊，话当年搬村嘅时候啲样嘅。 系咩？ 有我有见过噶。 咦，几得意，即系听众都可以自己揾下。 系啊，佢哋搬村嘅时候咧，好好干噶。搬村嘅时候咧，搬到咧系咩？譬如咩咧，系即系包埋啲鸡啊。 系咧，以前啲 鸡啊， 咁牛啊，以前都有牛噶嘛。 嗰条村嘅系啊。 啊，咁啲牛一齐行出去大埔。 牛就冇啦，牛应该卖晒啦。 系、牛啊矜贵啊嘛。 系啊， 卖晒啦咁样。 其实类似咁嘅搬村咧，唔系净系得船湾淡水湖嘅。另外仲有，另外做更早嘅，仲有一个地方嘅，就系石壁水塘。 石壁水塘，石壁水塘又系咁样搬噶。 石壁水塘咧，原本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谷嚟噶嘛。 哦，系喎，系喎， 一个山谷嚟噶嘛。 就系、是、因为佢系咁大山谷，所以先啱起。 咁里边咧就有一条好大嘅村。 吓、 啊，系啦，有条好大嘅村叫石壁。咁石壁围咧，因为佢系围头村嚟嘅， 系 客家村嚟嘅。 系。 系啦，咁啊，因为头先好似话你话斋啦，因为佢个谷咁大咁深啦，咁啊，即系喺个谷口度整个堤坝咁样，已经系一个好靓嘅位啦，做水塘啦。于是乎咧，就政府就拣咗佢咧喺大屿山就起咗个咁嘅石壁水塘，咁啊要搬村啦。咁搬村咧，咁啊佢咧就喺边度搬咗边度咧？就主要就搬咗去荃湾。 荃湾啊？ 系啦，荃湾咧，荃湾咧就大填海啊嘛。填海之後咧，咁啊佢哋又闊咗一辣咁嘅屋啦。嗰啲屋咧同大埔啲屋一模一樣嘅， 都似 嘅， 都係嗰一隻 嚇。係啊，都係嗰類型啦，嗰類型啊，唔高噶，好似6层楼咁高嘅。 係即係下邊可以做商鋪，上邊幾層住人 咁 樣。咁 咧就留翻俾佢哋。咁啊，而家仲喺度噶，而家仲有4栋喺度。 荃灣喺邊個位置啊？佢哋嗰陣時搬咗去。 而家喺市中心入邊嚟嘅，近住市中心裏邊嚟嘅。系啦，喺里边嚟嘅， 仲喺度嘅佢哋， 仲喺度嘅，咁佢哋叫做石壁新村啊嘛。 哦， 啊，咁个壁字咧就系用咗碧绿个壁， 就唔係石唔係牆壁個壁， 係 啦，咁啊叫石壁新村。而家應該好似仲有四棟嘅，仲有四棟嘅，咁啊係啦。咁啊，佢呢個就更加比呢、這、一個船灣淡水湖係早搬村嘅。 哦，咁可能就係喺譬如石壁呢一邊咧，睇咗個借鏡，我可以咁做啦。 系， 於是乎咧，就喺新界嗰度咧，就因為當其時要解決呢一個飲用水嘅問題，就話不如你六條村搬出去。所以一樣嘅屋企圖則都即係樓宇圖則都擺咗喺大埔。 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嗰個市區嘅人口增加啦。係 啊係啊。 咁你唔夠水用啊嘛。 嚇、 啊！咁你咪唯有喺新界嗰度打注意咯。 哦。 新界打注意咧，咁你咪有揾新界嘅地方嚟起水塘咯。 嗯。 咁樣咯，係咁嚟嘅。 我有睇過嗰啲好似 documentary 啊，嗰啲特輯咧，曾經亦都有拍過咧，就係有啲人咧，咁當然係正式申請咗之後啦。咁佢哋咧係有去到個荃灣淡水湖嗰度個底啊，咁而家有啲村咧，即係嗰啲舊嗰啲樓房嘅樣貌咧，有部分咧仍然喺個水底入面嘅。 哦，嗰、那個唔係荃灣，嗰、那個應該係萬宜水庫。 哦，萬宜水庫，哦，可能我都搞錯 啦。嗰、那個係以前嗰個叫蘭泥灣村啊。 哦，係啊， 蘭泥灣，咁而家改咗名叫做萬宜灣啊嘛。 係啊，係。 啊，咁啊，所以如果你去西貢咧，你會見到有個萬宜灣村咁樣嘅，咁嗰度又係啦。當年起萬宜水庫嘅時候，又係搬咗嗰度喺萬宜，即係嗰個佢哋嗰個叫觀門海峽附近嗰啲咁嘅客家村，咁、就搬咗出去咧，就西貢嘅市中心嗰度住，係、啦，咁啊搬出去咧，咁啊政府除咗搬佢哋啦，仲有一樣嘢你啱啱諗起嘅、就政府即係固然係搬啲人走啦，咁啊安置啲新嘅屋俾佢哋啦，咁、仲有幾樣嘢係新要安置嘅喎，係安置咩咧、 啊？ 第一就廟，系啦，即系嗰啲村有廟噶嘛，咁咧佢咧就重新咧就安排一個單位俾佢哋咧供奉佢哋啲神靈，或者另外起翻一間起咗一座新廟俾佢哋供奉佢哋嘅神靈咁樣咯。石壁就係咁樣啦。 哦，咦？如果搬人都明啊，但如果你一搬廟咧，又牽涉到好多傳統習俗噶咯，佳哥。 系啊，咁啊好大陣仗啦，咁樣啦，所以咧而家咧石壁咧呢條村咧就分咗兩間廟嘅，因為點解咧？當年佢哋搬村嘅時候咧，係分開咗兩班人搬嘅。咁頭先我講啦，主要嘅石壁嘅以前嘅村民咧就搬咗出去荃灣啦，但係有少部分咧就係、去咗喺石壁附近一個好偏僻嘅一個海灣，叫做大浪灣啊。 哦，大浪灣，我哋 都有個大浪灣㗎， 行山人士都去過喎。 嗰、那個叫嗰、那個石壁嘅大浪灣，咁啊好靚嘅，水清沙幼啦。咁嗰度咧，佢開一條村仔，就俾佢哋俾個其中一班姓馮嘅人喺度住。 馮啊， 姓馮嘅。咁咧，嗰度咧就附近就有一間廟，就係政府賠翻俾佢哋嘅，就叫做紅猴古廟。 紅猴古廟 係啊，紅猴古廟咧，其實係咩咧？係供奉紅姓大王同埋楊侯大王嘅。系啦，咁點解咧？因為以前石壁咧係有兩間廟嘅，村口就有一間紅姓，村尾係有一間楊侯。咁於是乎咧，既然如果浸咗啦，咁啊，咪要賠翻間廟俾人哋咯。好啦，咁荃灣嗰邊係點咧？荃灣嗰邊咧就冇話獨立一間廟起翻俾嗰啲村民，就反而就係俾咗一個單位啊，俾咗個單位就喺高層嘅，就俾佢咧就供奉佢哋嘅神靈啦。所以咧，佢間廟咧就喺最高嘅，唔知六樓咁高嘅。 哦，係啊，即係佢你話荃灣嗰度有四棟咁，即係而家就喺四棟，嗰四棟其中一棟入邊。 係啊，唔知四樓定六樓啦，唔記咗啦，應該係總之即係最高嗰個單位啦，最高層嗰個單位啦，係咁樣嘅。咁啊，上面有間廟喺度，好得意嘅。 哇！呢個都特別喎，即係廟都上埋樓喎。 係啊，要廟咪冇辦法啦，你要賠翻俾人哋噶嘛。咁當時啲人就可能就冇話咁堅決話要揾啊嘛，揾翻一笪地。俾翻間廟啦，所以咪俾咗個單位佢哋咯。 哦，每一次咧，其實即係要搬成條村咧，都好大費周章喎。 冇兩樣噶，仲有一樣要搬啊，就係祠堂啊。 啊，係喎，搬祠堂又遇到啲咩困難啊？佢哋 喂，搬祠堂就冇困難嘅，咁政府啲地嘅政府嘅錢係政府嘅，咁佢要你搬，佢梗係要做，要咁做噶啦。嗱、搬祠堂咧就譬如話荃灣淡水湖啦。就政府又如果你本身係有祠堂嘅話咧，佢會俾翻塊地俾你咧，起翻一間嘅。譬如話咧，喺六鄉里入邊咧，咪有間祠堂咯。 六鄉裏面有祠堂㗎？係 啊，有一間政府俾咗個地鋪咧，係俾咗應該係唔知道，應該係小教啊，小教村姓李嘅祠堂嚟嘅。 嚇、啊！哎呀，我又冇留意喎、啊、呢、這個。 係啊，咁另外就喺呢一個湖合石嗰度咧，亦都係俾佢哋其中我唔記得邊條村啦，都係姓李嘅、啊，又係喺度俾翻一間祠堂我哋。 揸近粉嶺嗰邊嘅嘞喎。 係啊，湖合石嗰度。 係咯係咯。 啊，佢又俾翻間祠堂我哋啦。咁啊嗱，麻頭先嗰度萬源水庫咧，嗰個水仔有啲屋嗰度啦。咁嗰度原本有啲村噶嘛。咁咧佢咧就補翻啲祠堂，就補翻喺呢一個西貢咧附近。 係 一個山頭咧削咗之後咧，就連續幫佢起翻好似都係六間祠堂。 哦，即係賠翻多啲俾佢哋。 因為佢有幾個姓氏噶嘛。 係啊。 咁啊，我記得係有姓萬啊咁樣啊咁樣嘅。 咁啊，將啲姓氏嗰啲祠堂就集中埋一齊啦。 集中曬喺度，一落一排咁過啦。類似咁嘅情況咧，青衣島都試過，都有㗎。 嗯。 青衣島因為佢原本側邊嗰度有咗好多個海邊，原本有好多客家村㗎嘛。咁、 哦、 因為政府要填海啦，即係咁，咪個客家村要搬啦。咁、 嗯、 於是乎咧，政府就俾翻啲新分地，起翻屋俾佢哋之後咧、 嗯， 就喺屋嘅後邊一立起咗唔知四間祠堂咁樣嘅。 係。 啊，好靚嘅。啊，好有型嘅，好有型嘅， 都有趣啊！即系嗱，而家政府都不斷係要揾地啦，咁、 嗯、 又要起翻多啲樓俾人住噶啦。咁遲啲又唔知會唔會即係舊居重建嘅時候搬下，又需要喐埋祠堂。不過我諗將來嘅年代可能都係 AI 祠堂喎，街哥唔知會唔會、啊？ 我嗱呢樣嘢，我就覺得就機會就唔大嘅。啊，係祠堂就唔科技唔到 AI 唔到嘅 AI 唔到 不過咧我記得有啲地方就好似係舊嘅祠堂拆咗就冇起翻嘅， 係 係啦。譬如話松屋村啊，我聽聞松屋村以前咧係有祠堂嘅， 係 嚇咁，即係但係而家街市嗰度啊， 嗯， 咁但係咧就好似從起咗街市之後啦，咁啊就嗰個祠堂就唔見咗啦， 哦， 咁啊唔知係補償咗去邊度啦， 係咁啊都得意啊，即係喺祠堂或者啲廟咧。都會睇得到以前一啲嘅村咧，不斷去到遷山。如果仲有呢啲故事咧，下個星期可以繼續同我哋講下喎，佳哥。 大把古仔啦，搬村係啦。 好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唔該曬，佳哥，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尖沙咀中间道一个酒店地盘发生四级火警，消防仍然在扑救，并且已经派员在附近大厦戒备，防止火势蔓延。事发在夜晚11点几，正是兴建中的酒店顶层起火，火势猛烈，并且蔓延到其他楼层。消防在起火26分钟之后，将火警升为三级，并且在凌晨1点46分升为四级。消防员曾经动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发生之后，现场有大量火舌随风飘散，并且有被烧断的支架跌落路面，摆放在路边的货斗杂物被烧着，邻近几座建筑物都受到火舌波及，有物件起火，现已救熄。警方说有大约130人疏散到地面。消防提醒市民，如果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可以闩门窗和保持镇定。而受火警影响，现场一带的交通受阻。希腊中部拉里萨市附近列车迎面相撞事故，死亡人数增加到57人。消防星期四重点搜查客运火车的餐卡，发现至少7具被烧焦的遗体。餐卡因为撞击，在事发之后被第一节的车厢压住。事故发生在星期二深夜，当局话仍然有近50个伤者留医，当中6个人仍然入住深切治疗部，当地居民就去到医院捐血， 救治伤者。涉事的车站站长已经被控过失致死和引致他人严重受伤的罪名。铁路工会就发起罢工，抗议因为欠缺公共投资，未能够将铁路系统现代化，造成安全问题。受罢工影响，首都雅典的国营铁路和地铁服务暂停。另外，雅典有民众示威，抗议当局忽略铁路安全。外长秦刚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谈及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秦刚全面展示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呼吁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政治解决危机，反对火上加油，反对破坏和谈，反对双重标准，反对制裁施压。他又说，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劝和促谈的努力，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拉夫罗夫就赞赏中方的客观公正立场和建设性作用，表示俄方对谈判对话始终持开放的态度。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尖沙咀区内系有封路措施，当中包括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介乎柯士甸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反方向去深水埗，介乎海防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另外，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近住中间道嘅第一二线系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受影响多条嘅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都要留意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车多。另外，新清水湾到去坪石方向，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还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是挤塞，龙尾猛公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游船河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咗唔合规格嘅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啦。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他是资深英文科老师贾允，想在英国语文科卷二拿到好成绩，用字上面要留意以下两点。 今年应考 DSE 英文的同学要留意了。 無論你寫 task one 定 task two， 千祈唔好特登用太多嗰啲 stock phrases。無論你啲補習社老師同你講有幾多 phrases 係好靚嘅，但係如果佢係唔適合喺嗰個文體當中使用咧，你千祈唔好用佢。第二個咧係注個得體性，尤其喺 task two， 你有唔同嘅類型嘅寫作嘅要求啦。咁你寫乜就要似乜，譬如話假設你封信係寫俾一個 manager 嘅，咁作為下屬，你係咪有啲比較禮貌性嘅用語你要適用先？咁同埋，如果你係寫俾一個唔識嘅 business partner 嘅時候咧，你最尾嘅 closing remarks 你要用翻得體嘅，譬如話 yours faithfully， 而唔係用 yours sincerely。 做好準備，順順利利， 醒啲吧！ 香港電台文教節目《奮發時刻》DSE 團隊製作。 好好嘢， 少林功夫劲， 系好劲。 少林功夫真系咁劲？ 想知道少林功夫系咪真系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 系啦，你哋系边个啊？ 我系金刚腿， 我系铁头功。 二台爱共融。 我是新生活的 Kitty 崔洁彤。墨西哥的著名食物就有墨西哥馅饼，就即是用墨西哥的薄饼里面夹一些芝士、鸡肉等等的馅料，有时还会夹一些牛油果蓉、或者豆泥。想想下跟我们的港式公司三文治都有点像。听日下午茶等我就吃个墨西哥馅饼先。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早晨啊！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嚟到礼拜五嘅早上，小白，我哋先回顾啲乜嘢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咧，今日先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喺香港方面啦。咁啊，当然亦都有杰出选举嘅运动员选举啊。呢、這个真系要望一望啊！咁啊，因为见到都有好多嘅出色嘅运动员啦。咁啊，不过咧，佢哋都有个排名嘅。呢、這个排名就系咩？大家投选出嚟啊，想选出就星中之星。咁啊，到底有边啲系大热咧？咁当然又有奥运金牌嘅。劍擊好手啦，咁張家朗咁當然係排第一啦。其實第二石偉雄咧、都好厲害，石偉雄啱啱 體操王子 係啦，都有攞獎牌嘅。咁、當然奧運方面咧，佢雖然就冇啦，咁但係其實佢好多嘅歐洲嘅賽事啊，或者喺其他外國嘅國際賽咧，佢成績亦都真係越做越好嚇。咁我都好期待咧，佢喺巴黎奧運嘅時候會有出色嘅表現嘅。咁、另外亦都有排第三嘅咧，就係傷殘羽毛球選手啊朱文佳啦。咁至於你話。女子嘅杰出运动员形势方面咧，唔使谂噶啦，毫无悬念啊，都系有两个银牌喺手嘅游泳选手何诗蓓 啦。 佢除咗系奥运有两个银牌之外咧，其实好多嘅世界大奖赛咧，佢都系金牌得主嚟，亦都系屡破纪录嘅。同一时间咧，咁啊，除咗个人荣誉之外啦，咁佢自己。即係大家都要知道，其實每個泳手佢都有跟球會，跟泳隊啊， 係泳隊。 跟佢哋嗰啲泳會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會去到參加好多唔同大賽。其實佢喺泳隊入邊咧，即係泳會嘅泳隊入邊咧，佢都係主力之中嘅主力。 一定啊， 往往亦都係靠佢咧，譬如可能四成一百咁樣，咁都係靠佢不斷喺發力追翻好多，令到成隊咧、成個 team 咧個成績係好嘅。咁所以佢咧除咗係將香港嘅成績帶到好之外咧，佢自己擠身嘅泳隊咧，其實個成績亦都係相當之飛然啊。咁另外啊，佢就暫時排列第一啦。咁另外劍擊啊、桌球啊，譬如阿卓球吳安兒啦，咁都其實一直以嚟大家都好認識佢啊。咁另外咧就唔可以睇少嘅咧，就係譬如空手道嘅林武常 啊。 咁佢繼續咧喺好多嘅空手道嘅比賽。 上面咧，亦都係有獎牌嘅。咁呢個都係好值得香港人關注。咁其次就係杜海林啦，乒乓球選手。咁如果大家都係有興趣咁啊，睇下傑出香港運動員，咁啊，梗係上翻相關嘅網頁嗰度繼續睇啦，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啦。 咁當然你禮拜六日啊，最聚焦啊，應該會除咗睇香港運動員，睇埋英超啦。咁英超都開快車喎，咁啊以為阿仙奴咧周中開快車又搞唔掂啦，啊又搞掂喎，食咗呢粒啊拖肥糖喎，咁啊大炒拖肥糖4-0咧，咁啊作客贏嘅喎，咁啊拋離咧曼城5分啊，咁啊好似今年真係幾好喎， 係啊 真係幾好， 呢度真係要讚，好嘅就要讚。不过都唔好希望佢哋会轻敌， 仲有 有阵时啲嘢好难讲啊！ 仲有几多轮咧？英超依家嗱，总之咧依家就领放噶啦，喺榜首嗰度赢紧曼联曼城5分啦。但系咧紧随其后咧，其他球队咧都追得好紧凑嘅啲分数咁样。 系啊系啊。 咁希望阿仙奴真系 keep 到啦。咁但系今年似 keep 到啦，即系嗱，我唔知系咪一路做节目一路咁样讲话，唉，应该唔得嘅，应该唔得嘅，即系好啲细路仔咁样咧，即系惊佢小气啊。我呢个仔咧读书好渣噶， 唔讲嘅，我黑衣仔啊， 好丑样啊，嗰啲咁样，即系啲细路仔一出世咧，啲老人家成日话，哎，好恩皮嘅佢， 唔好赞佢，唔好赞佢， 边度乖啊，边度乖啊，阿仙奴依一次系咁啊，因为其实今年可唔可以着到件阿仙奴波衫做一两日胜利球迷咧，都系小弟好想做嘅一件事。 我自己都期待，即系见到一队球队咧，即系我唔自己唔系阿仙奴 fans 啦，咁但系睇到佢哋嗰个嘅套路啊，各样嘢咧都几对版啊。咁所以我都好欣赏佢哋。咁反而曼城咧就比较今届咧多风浪，即系除咗系自己球会嘅风浪之外咧，就见到啲球员其实有阵时。即係嗰個嘅都幾參差，同埋嗰個實力都幾浮動。 係啊， 喺初頭嘅時候好強㗎。 譬如踢歐聯咧，咁佢去踢 RB 萊比錫啦，跟住 RB 萊比錫又打和咗曼城， 系咯， 咁要翻曼城主场先可以 KO 到 RB 莱比锡。嗱，理论上按照实力咧，就应该曼城作客嗰场都已经赢埋啦， 系啦，应该就嚼埋佢噶啦， 系啦，系啦。 咁俾人哋，我哋咁讲啦，即系如果大家睇高曼城一线嘅，就会觉得系人哋对家就偷到鸡，系啊，咁啊唔知系咪啦。反而曼联咧，其实喺今届即系越做越好啊，成绩咁啊，即系都有英国嘅传媒都系咁写噶啦，就话佢都系尝试冲击四冠王嘅， 系 可能性方面系可以咁样写嘅， 系啊，因为啱啱又赢咗纽卡素啦， 系啊， 攞咗英联杯啦，系咪先？咁啊，都系好开心嘅。咁啊，总之曼联嘅球迷，我觉得英超好睇或者好玩嘅地方系，即系每个人或者每队球队都有唔同领域上嘅啲成就咯。譬如你曼城嗰啲可能今年咧主战欧联咁啊，叫做联赛啊，俾阿仙奴威威咁样，咁啊调翻转头就系曼联亦都越踢越好咁样。你见到即系坦克佢教嗰队波都越教越好，特别系佢攞完杯之后咧跳翻个坦克舞啊嘛。 系啊， 即系坦克舞就系当年喺阿即士，譬如 同翻啲旧部一齐去到跳舞嘅时候， 系 啊，大家好难睇到咧佢本身有呢一面，佢入波佢都唔系话特别。大反應嘅有陣時， 係啊， 但竟然間會跳舞。 總之希望嗰啲舊部下踢好啲啊。有陣時我都覺得，哇！安東尼簽翻嚟都真係。即係用俗語咁樣講，就係爭啲 係啊，有少少搏一搏嘅 係啊。 咁佢有幾年低沉期，但係見到譬如麥巴比嗰啲咧，都好開心，佢嗰個成績越做越好喎。 係啊，喂，睇睇個特別交通消息啊。咁啊，彌敦道咧往尖沙咀碼頭方向啊，介乎咧柯士甸道啊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間咧，全線往深水埗方向啊，介乎呢個海防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間嘅全線啦，同埋中間道咧介乎啊。呢、这個彌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間嘅全線咧，都係咧即係暫時封閉咗嘅。咁啊，近中間道嘅第一同埋第二條線咧，臨時封閉啦。咁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就需改行其他嘅道路。咁駕駛人士都特別注意啦。嗱，講開車啊或者馬路呢啲咧，小白今晚同你講下呢、这個係盛事啊。2023年咧 F1 新賽季咧，今晚喺巴林嗰度揭幕。 哇！ 係啊，嗱、这个、呢個咧 厲害， 我好想睇，因為賽前賽咧，我都有真係有睇到嘅咁樣咁啊。赛前赛就即系讲到话呢个咸美顿啦，即系有机会挑战得到啦。不过其实上年咧平治车队嘅咸美顿咧就真系一般般，反而咧红牛车队 咧今年咧引进咗一个新嘅技术啊， 嗯， 有一部车叫 RB18 啦，咁样，咁你普通人揸唔到嘅，系要 F1 嘅车手先揸到，因为佢嗰啲气流装置技术咧系超级顶级嘅，多一块嘢同少一块嘢都争好远啦，咁样，咁就系、是、要睇呢个麦斯韦斯塔本啦。咁今年有冇机会咧，即系做好少少咧，定还是都系黑帝咸美顿咧领放咧？呢个都系重中之重。不过咧小白关于 F1 咧少啲讲，我今年咧认真啲睇下啲报道咧，原来咧都甩得几开噶。前三名嘅车队，譬如红牛啊、法拉利车队啊，同埋咧平治车队咧系领放噶。譬如佢临尾嗰啲咩威廉斯车队咧、夏斯车队咧，其实都真系望尘莫及啊！ 即系争尾灯都冇，尾灯都睇唔到。 不过喺中游位置咧，都有啲我哋熟悉嘅名字嘅，譬如咧 Alfa Romeo 啦，咁就系周冠宇啦，即系中国嘅车手啦。咁小白可能熟悉啲，即系艾法托利啦，嗰、那个日本嘅车手啦，角田啦。咁其实角田都偶有佳作嘅，不过咧要等前面啲车失事啊。你知有阵时 F1 咧，即系佢哋真系无端端揸揸又会撞咗埋墙啦， 一炸 又会失控啊！跟住前边咧有架车可能即系打八甲转咧，跟住实扫冧晒后边啲车咧，跟住只要你喺后边嘅位置咧。哇！前面有意外，等我即刻避开佢。 系啊，封建车人咁扭太噶啦。 咁你就搞掂啦。可能嗰一站就系你攞冠军，你喷香槟啦，咁样啦吓。咁所以即系喜欢汽车啊，或者 F1 嘅车迷咧，又可以期待一下啦。咁啊，与此同时咧，咁啊，Rally7 又翻嚟，3月31号到4月2号啦，又系喺翻咧呢个香港大球场嗰度举行咁样。咁啊，即系又系支持香港队嘅好时刻啦。咁调翻转头就再讲埋 NBA 啊。咁啊，琴日咧。方程式太阳呢就作客啊呢个黄蜂队啦，咁啊有新同学加盟啊，就係、是、呢个 KD 杜兰特啦，上阵咗26分钟啦，高效啊攻入23分喎，咁啊上阵26分攻入23分，即係1分钟大概呢接近有一分啦，咁啊好高效能嘅概念，加上咧呢个Booker 啦，咁啊攻入咧37分啊，一起咧带领球队咧105-91咧获胜嘅，咁啊礼拜六咧早上继续有免费波啦，咁啊讲开免费波，小白啊又嚟咯，入到大埔运动场啊，可以睇下波 边场啊， 咁啊呢个深水埗对冠中南区咁样，啊大埔运动场可能你都真系。近近地可以睇翻场本地波，系咪啊？ 系啊， 可以睇翻场本地波啊！咁啊，另外即系青衣运动场咧，礼拜六咧都有场激战啊，就系咧东方对呢个标准流浪嘅。咁啊，你话喂出去睇得唔得？打咁啊，你港台电视32有冇得睇啊？咁啊，嗱，今日咧我就未帮大家 check 嘅，系转个头上翻咧港台网站 check 一 check， 究竟啊？啊，今个礼拜咧有冇得睇下呢？港超联嘅赛事咧喺港台电视入边。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心，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见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要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苍天都里，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120岁，幸福不将老年的噩梦粉碎，想相随。 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加上咳新風的百二歲啦，頭先都有講啦，即係呢個交通消息啊，喺彌敦道嗰邊咧，特別係尖沙咀段嗰度咧，都係難搞啲啦，咁所以就即係如果冇乜事啊，或者唔係嗰邊翻工，就即係可能要改搭呢個交通工具就會好少少。 如果睇新聞報道或者淨話小白俾我睇啲網上嘅影片咧，都會睇到嗰個火勢都幾嚴峻 啊。係啊，係啊，咁啊 喺附近都要小心。 都有留意翻啲報道，就話其實今日朝頭早嘅時間咧，有啲人即係通知翻警方嗰度，其實喺港島嗰邊咧就通知，因為佢哋喺港島啲離遠見到咧尖沙咀嗰邊嗰個火勢，咁所以而家咧就有好多嘅地方咧，尖沙咀頭先阿歐都有讀啦，封路啦，咁所以譬如駕駛人士或者你係要去尖沙咀嘅，多啲留意翻個消息先。咁如果係揸車嘅，相信佢就算封咧。个火如果救熄咗，都仲要封多一段时间，咁不如乘搭翻港铁啦。 呢度辛苦晒咁多位消防员嘅朋友们同埋警察哥哥们， 佢哋自己都要小心啲啊， 都要小心啊， 都有危险啊。 咁今日啲空气都应该争啲啦，系咪先？因为佢都系成个尖沙咀区内边咧近期啊最大嘅一个商业项目嚟嘅，咁啊估唔到咧啊星星之火咧可以燎原啊，咁啊琴日睇啲新闻片段都。烧通晒啦，成栋楼。 系啊，不过睇翻最近嗰、那个相对湿度真系几低啊。咁 而家就59啦。 系啦，风高物燥啊，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啊。 系啦，咁除咗讲呢个着火事件啦，咁希望即系全部人冇事，咁啊最好噶啦，咁啊所有嘢都冇事。咁不过咧，有啲人咧都系心地一般般嘅。咁点解咧？就是、近排咧就警方咧揾到一啲暴兽器啊，即系山野之间啊。系啦，喺山野之間有啲暴獸器咁樣啦。咁啲暴獸器係愛嚟捉咩呢？唔係捉啲野貓、野狗、 野豬啊？ 都唔係野豬啊！原來咧， 豹貓啊， 係啊，香港原來有一種咧，即係比較頻危嘅物種叫豹貓啦。我都係睇新聞片段先見到啦。哇！有成9个定10个啲暴獸器喺將軍澳嗰度咧。咁啊，即係警方就要去拆翻呢啲暴獸器出嚟啦。咁但係我又唔明啲人捉咗個心底係咩？捉嚟販賣？定還是點樣？我唔理解唔到啊。 其實有啲報道咧就話嗱，首先豹貓係香港係一種嘅即係野生動物啦。咁的而且確咧，其實喺近呢十幾二十年咧，係耐唔耐 都會收到啲報道，就大家哇、香港有老虎有怕，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嗯， 就耐唔耐會出一兩單咁樣嘅嘢。 其實最後發現就係佢係怕貓嚟， 其實就係怕貓，因為嗰個 size 咧，其實就有啲人一眼望去就會以為，係咪有豹嘅 BB 喺附近出沒啊？係、咪有人即係非法喺度咁啊？跟住又放生啊咁樣。咁其實就係一種嘅品種叫豹貓嘅。咁但係啲人捉咗去做咩咧？咁有好多講法。咁有啲就話可能即係會拎佢賣啦。咁甚至乎有啲人就話佢係咪自己求其喺個山上邊就諗住 zap 咗佢啊？咁都有機會嘅。咁所以點解要去堵截呢啲嘅問題？因為香港咧，你咁樣處理啲野生動物，其實係犯法嘅。 犯法嘅， 無論係邊一種嘅野生動物都好，你狗同貓或者係野豬，係啦，咁豹貓全部都係犯法嘅。咁呢啲大家就犯法嘅，千祈唔好做啊。 係啊，咁啊睇翻咧，即係有啲豹貓咧就獲救咗之後，就送往加道理農場啊。 不過都慘啊！因為佢嗰個捕獸器夾到只腳， 係啊， 佢哋痛啦，同埋佢復原之後係咪可以即係如常行翻，又係另一個問題啦。因為而家譬如你喺啲影片分享平台咧，你會見到好多有啲人咧就會專登去要救翻嗰啲俾捕獸器捉即係夾到嘅一啲野生動物嘅。譬如係狼啊，又或者係啲野狗啊咁。 即係外國嗰度， 外國嗰度其實都幾慘啊！即係見到佢哋咧，嗰啲動物。又唔知嗰個人嚟救佢噶嘛，即係以為有另一次再嚟傷害佢。 係啊係啊，所以通常要救佢哋嘅時候，會蒙住佢哋個頭先，即係等佢哋。是黑的啦，咁但起碼佢淨係喺一個黑嘅環境，就唔需要見太多嘢，咁盡量穩定住佢哋。咁通常佢哋嗰啲叫做保護野生動物嘅組織咧，嗰啲做法就係、當佢救咗一隻動物之後，如果發現嗰隻動物咧係真係傷得太犀利嘅，冇辦法自己喺野外生活嘅話咧，咁佢哋通常都會揾啲可能慈善機構或者動物園咧係幫手係啦，去收留佢哋，咁、直至到佢哋康復咗咧。佢哋又盡量都俾翻佢喺大自然，同埋佢自己本身即係揾到佢嘅地方嗰度就生活翻嘅。 係啊，咁啊翻查翻資料咧，豹貓咧就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下邊咧受保護嘅野生動物嚟嘅。咁啊，即係任何人咧未經許可咧就不得咧狩獵啦、故意干擾啦、售賣咧、出口啦等等嘅。咁啊，因為違例者最高咧即係可以判罰咧10万元同埋監禁一年㗎。所以咧切勿以身試法。 係啊，咁啊香港嘅郊野公園其實都好多動物嘅。香港有原生嘅鹿啦，系、啊，香港有鹿噶。 你有冇见过咧？你咁多年喺个山 度，有见过，但我影唔到，因为佢哋咧，好似中文个正音叫赤颈嘅，咁有啲人会叫黄颈嘅， 黄颈 系啦，咁佢咧耐唔耐会咩卡住喺个栏杆嗰度咧？大家都屡有报道噶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因为好惊人，就好容易会吓，真系吓破胆而死咗噶，所以离远佢听到少少声咧，山上面咧。佢就走咗噶啦，但系佢哋嘅叫声都几特别嘅。咁咧，佢哋叫声其实如果佢哋求偶期咧，个山上面有时候会听到啲狗吠咁样嘅。咁我梗系办唔到啦，好似狗吠咁样嘅。咁其实嗰个咧，可能系啲鹿咧喺度互相倾紧、嗌紧，即系雄同雌喺度嗌紧嘅。系、啦，咁前排几个月之前，其实好似都系求偶期，都女成日听到嘅，几有趣嘅呢、這个。 几有趣啊！ 有箭猪，又成香港好多动物嘅。 系啦，可以。是噶，真系噶，你唔好成日以为香港石屎森林啊，系啊，不过佢哋唔露面俾你睇啊，系 啊，你野生捕获唔系就系捕获发哥噶，可以睇到其他动物噶，可以吓。 原则支持政治解决危机，反对火上加油，反对破坏和谈，反对双重标准，反对制裁施压。他又说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劝和促谈的努力，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拉夫罗夫就赞赏中方客观公正立场和建设性作用，表示俄方对谈判对话始终持开放的态度。希腊中部拉里萨市附近列车迎面相撞事故，死亡人数增加到57人。消防星期四重点搜查客运火车的餐卡，发现至少7具被烧焦的遗体。餐卡因为撞击在事发之后被第一节车厢压住。事故发生在星期二深夜，当局话仍然有近50个伤者留医，当中6个人仍然入住深切治疗部。当地居民就去到医院捐血救治伤者。涉事的车站站长已经被控过失致死和引致他人严重受伤的罪名。铁路工会就发起罢工，抗议因为欠缺公共投资，未能够将铁路系统现代化， 造成安全问题。受罢工影响，首都雅典的国营铁路和地铁服务暂停。另外，雅典有民众示威，抗议当局忽视铁路安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6.67, 瑞士法郎 0.942, 加元 1.36, 人民币 6.918, 英镑对美元 1.196, 欧元对美元 1.06, 澳元对美元 0.6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693 点，升1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25美元，卖出1839.4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尖沙咀嘅火警封路啊，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介乎柯士甸道至梳士巴利道嘅全线啦，去深水埗方向介乎海防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嘅全线，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嘅全线，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中间道嘅第一二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呢一个封路措施咧，咁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咧，就见到比较挤塞嘅地方就系、是。九龙公园径啊，去翻梳士巴利道就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海防道噶。咁而家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海防道噶。咁由于有封路措施啦，咁揸车朋友咧就要唔好行呢段路啦。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车多，沙田的入口就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而家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就擠塞，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黎圍，青山公路的青山灣段來回方向近珠海學院都是擠塞，去九龍方向龍尾排到去三聖街，去屯門方向龍尾排到去黃金榮灘徑，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在屯門騎術學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接近科学园。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东学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沙路。咁啱啱收咗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博康村。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清水。 想不通啊，找人谈或者听他两个谈啊。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没事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整首歌呢就好像两个老朋友在这里倾偈咁样，歌曲中有刘德华、吴京所经历的缩影，同时亦都有每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疑问和思考。作曲编曲监制彭飞，填词黄海涛。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 上榜三个星期跟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离那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8:12啊，这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嘅 Dicky，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仲 哥好，谢 伯 你好。 系啊，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咧，同我哋睇下咧，今日啊，即系港股嘅表现会系点咧？俾啲资料大家先。琴日咧，夹埋美股啊，三大指数咧，都有得升啦。咁系唯一诧异少少啦 ，Tesla 啦，咁啊，哇，即系开嗰个叫客户日啦，出嚟咧条数好似麻麻地，大家唔系咁 buy 喎，咁啊执低咗只 Tesla 啊。但系咧，三大指数咧都系升嘅。咁有冇机会带动港股更上一层楼咧？ 系咁啊，美股点讲都好，都叫做连升第二日啦吓，咁、啊、就即系叫做好多嘅即系疑虑啊、担忧啊，喺而家呢一刻咧，慢慢都未至于迎刃而解嘅，但系都叫做慢慢消化紧啦。包括就系话对于息口嘅预期啦，以至到咧就系、是、未来咧即系通胀嘅预期啦。咁啊，头先咧阿欧都讲到 Tesla， 咁啊呢一个系咪即系叫做？都唔知點講啦，大家本來諗住滿心歡喜、期待、期盼，哇！你梗係有啲特別嘢講㗎啦，如果唔係唔會搞咁大壇嘢嘅啫咁。咁但係又出到嚟，好似又平平無奇咁啦。或者咁講，其實咧，大家都會即係明白到，喺第一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無論佢嘅一啲供應商啦嘅一啲嘅穩定性啦，唔同嘅零件啦，同埋呢個投資者呢一個嘅即係展示日咧。咁其實就即係都唔算話有啲太大驚喜。本來大家可能會諗啊，會唔會有可能即係更加會有多啲嘅展示咧？包括係唔同嘅車啦，同埋直情係可能佢哋嘅一啲嘅技術啦。咁啊，又未見到啦嚇。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其實個別啲車股咧又唔係曳嘅喎。譬如我自己比較鍾愛嘅一啲歐洲嘅車股，例如好似德國寶馬咁啦，其實都真係喺歷史新高嘅。咁所以真係睇你買唔買中邊隻啦。咁尋日咧都分析過好多咧，就係話內地嘅電動車生產商佢哋嘅銷售數字啦，由比亞迪啦，到即係三大嘅內地電動車生產商，我哋簡稱為小李啦，到吉利啦，咁數就有啦。咁但係咧股價表現都一般般啫。咁原因我諗都好客觀，就係唔見得到話有個好誇張嘅增長得嚟，有個別咧仲係有少少跌嘅盈利咧，都仲係個基礎比較薄弱一啲。咁啊，無論如何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喺而家呢一刻咧，點講都好，都個港股咧都叫做即係脱離咗一個調整期㗎啦。都係尋日係跌翻成200點，咁但係唔好忘記喎，再之前一日咧升800，即係都係嗰句咧升800，回翻都係四分一唔夠嘅啫嚇。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而家咧都開始進入呢個咩啊？就係、是、呢個兩會嘅狀態啦。咁啊，始終週末啦，都係呢一個全國人大同政協嘅會議啦。咁仲有更加關鍵嘅一個幾主要嘅一個嘅因素咧，就係、是、喺過去呢段時間，大家可能會比較係留意咧， 業績啦，尤其是啲外圍對於例如聯儲局息口走向嘅一啲睇法啦咁樣。咁但開始咧，我都會相信係踏入即係兩會呢段期間咧，開始將個焦點咧會慢慢放翻喺即係同呢一個即係兩會有關嘅呢啲消息當中啦。咁所以我唔係話即係覺得即係睇得話好正面樂觀，但都起碼會相信咧喺呢一個兩會嘅即係憧憬下咧，大家會開始慢慢將個焦點咧放翻喺內地嘅經濟重啟活動。咁事實上咧，我自己都提出咗一個少少睇法咧，都一段時間啦，就係話內地政府咧，相信都會第一人事任命換屆咧，其實就已經好塵埃落定噶啦，大家都會覺得啊，即係已經係即係都唔會話有啲乜嘢好預期之外嘅事，譬如話李強就接替李克強就做總理啦，呢一啲咁樣都開始係慢慢叫做喺呢一刻咧都已經係預期在內，咁所以新一屆嘅政府咧，一定係會加大咧力度咧，就係去點樣咧刺激經濟，因為始終畢竟咧，而家都講緊全球嘅問題，就係地緣政治風險啦，國嘅博弈啦，持續都惡化啦，咁即係一句講曬，我哋成日都講嘅外部需求咧，就會比較疲弱一啲，即係唔好太憧憬咧，就可以靠出口咧就拉動個經濟嘅表現。咁所以如果而家用一個比較即係客觀嘅情況去睇嘅話咧，咁我會相信就係、是始終都會係喺新一屆嘅政府一定會推出啲更加多嘅措施咧，去帶動內需咧，去從而刺激經濟嘅。咁所以咧，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同埋過去我都即係有講過一個睇法，就係點樣去吸引啊啲民眾，例如內地嘅民眾咧，過去三年疫情嘅期間，額外嘅儲蓄。再將嚟喂唔使湊咁多啦，攞翻啲出嚟啦。嗱，不論你係攞去消費又好，投資又好，咁都會係刺激經濟噶嘛。咁而家就係着力要做呢樣嘢啦，所以即係相信咧，即係兩會期間都應該會有多少少消息出嚟咧。即係簡單一句啦，刺激外需啊嗰啲咧，都即必定會有，我可能即係一啲新嘅政策咧，去慢慢去再落實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講就。即係無論係對於我哋港股啦，又或者特別對 A 股啦，都會有一個即係助力喺度咧，起碼都。 咁想問問的，其實一講開兩會咧，咁佢裏邊可能會有好多即係提示或者甚至乎指標性地話俾大家聽，有啲咩板塊可以留意啦。就我的其實分析咗啦，可能係內需消費股呢個板塊啦。咁譬如話金融股板塊或者係基建鐵路工程相關嘅板塊，有冇得諗諗咧？ 嗱，其實都可以嘅，因為咧嗱，如果我哋從一個客觀理性嘅角度去講。即係始終大家都明白，好啦，要拉動個經濟嘅話，咁有邊幾頭馬車呢？咁即係好簡單，重温下一啲可能大家中學嘅時間讀過嘅一啲經濟嘅一啲公式啦，係啦，唔係消費加投資加政府開支加出口減入口呢、這個咪就係 GDP 啦，國內生產總值嘅公式咯。咁所以即係呢幾樣嘢呢，其實就一定會係有一個支持嘅力度喺度嘅。譬如話，唔好講多，就算房地產啊。就是、由保交樓開始啊，慢慢而家穩定咗落嚟啦。見到上個月咧，房地產銷售亦都有翻個增長啦，即係好多年冇見過啦。咁但係頭先阿鐘哥講嗰啲咧，都係長遠咧就係、是、拉動經濟嘅一啲嘅幾重要嘅元素嚟嘅。咁同埋譬如話有一啲嘅項目咧，可能係比較需要長嘅時間，例如基礎建設咁。咁但係其實佢有個即係倍數嘅效應嘅，譬如最簡單舉例。可能是發展一些即是在窮鄉僻壤偏遠地區的基礎建設，但是就會怎樣帶動人員和物流的一些往返，所以呢這個是長遠拉動經濟必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想短線呢就即會有個少少的憧憬，因為即總之一個講完兩會行情之下呢，在未來的幾天呢即我都會相信即都是啦，兩會就周末就開幕啦，咁一定會慢慢陸陸續續咧開始有啲消息嘅，咁所以開始市場嘅焦點咧就唔係話唔使睇聯儲局加息啊，即係嗰啲美元嘅走勢啊，嗰啲都要關鍵嘅，即係美元回翻啲個債息落翻少少，加息預期降温，點都對個股市好，個港元唔好再喺弱方保值。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到而家呢一個星期，未來一個星期計先咧嚇，即係內地嘅政策啦，以至到頭先。提及到嘅呢一啲即係內需，以至到係同內地經濟有關嘅，即使係長期投資嘅咧， 我諗都可能會係有個相對比較好嘅表現嘅。 明白。咁另外都快速問埋 Dicky 啦。咁其實見到即係內地嘅都召開兩會啦。咁中央都著力咧喺疫後之後，肯定係會着重經濟嘅。商務部亦都即係希望恢復同埋擴大翻個消費啦。咁其實嗱，而家有個口號嘅，要推動內需，穩住內房。咁啊係咁啊，家電股方面係咪真係買電器之外，都考慮埋呢個板塊呢？ 都可以嘅，咁我會覺得即係總之今個星期大家嘅焦點就會落咗喺兩會嗰度，咁亦都有個憧憬就係各行各業咧，理論上都可能會有啲政策受惠嘅。咁啊，你話啊，係咪真係好似即係温家寶總理年代話十二五規劃嗰啲好大刀闊斧式嘅話，即係刺激大家喂出嚟買電器啦，喂咁樣嗰只咧，咁我又覺得未必話會係嗰種咁樣嘅口號式，又或者係好多好多嘅一啲政策配合，咁但係點樣都會有一啲即係利好嘅措施咯。咁同埋一直以嚟都即係都係講嘅，譬如話可能會有啲刺激內需啊嘅一啲口號啊咁。咁但係政策嘅層面上都又未話有好多配合，咁所以我覺得兩會期間咧應該都係一個好嘅時機咯，推出呢一類嘅一啲利好消費嘅刺激經濟長遠發展嘅一啲政策，因為畢竟咧喺疫後要即係拉動翻個經濟增長咧，呢個都係必然。咁仲有一件事咧就關鍵嘅，就亦都睇下咧就話嚟緊啦，好啦，新一屆嘅政府，譬如李強接任咗做總理之後，即係對於未來內地經濟嘅規劃啦，啊會唔會有一啲新嘅目標咧？咁嗱，譬如話而家大家都等緊，啊會唔會對於未來一年或者今年咧經濟增長會有一個目標？例如話，如果真係定到可能係進取少少，例如5.5 or 6喂，咁啊掂啦，咁啊發達啦，即係話，咁你要定個6嘅目標，咁你就要超越佢噶咯喎，通常即係內地啲政策都係咁行噶嘛，即係佢唔會定太高先嘅，佢定得嗰個咧就一定做得到嘅，如果唔係佢唔會定嘅。否則咧佢就唔定住，咁所以如果定到一個高啲嘅目標，仲樂觀啲，可能對個市場嘅氣氛 係啊。咁大家可以觀察住市況嘅變化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Dick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咯。 唔該曬， 唔該 Dicky。 阿歐點啊？有 乜 嘢優惠？ 今日咧快速讲个优惠啊，咁啊个优惠咧就系嚟自咧大馆咁样啦，咁啊大馆呢个地方咧有免费戏可以睇噃， 好正喎， 系有啲海外嘅杰作啦，甚或乎咧俾你啊一气呵成咧可以睇足全日， 哇， 咁我系啊全日都有得睇啊，即系有啲咧就喺大馆嘅其中一个地方放映啦，有另一啲剧目咧就系大馆嘅室内场地放映啦，咁总之咧你想睇一啲电影嘅话咧，咁佢 佢嗰啲系室外播放噶， 有啊，系啊，佢有一啲喺大馆嘅洗衣场石街嗰度啦，咁估计嗰个位置系室外啦，咁样，咁全部都系一啲欧美嘅一啲作品嚟嘅，咁啊，我睇啲剧目名咧就相对文青少少嘅，文青少少嘅，咁都好，即系你唔系下下都系睇娱乐片同埋商业片噶嘛， 香港大部分都系商业片挂帅噶嘛，咁如果睇一啲另类少少，可能即系多个选择啦，大家 系啊，首先唔使钱啦，系，不过。唔使钱嘅嘢咧，每样嘢咧都要做多少少。做咩啊？咁你要网络上边咧就预先登记，因为咧座位系有限嘅。 系啊，即系有限嘅嗰度。 系啊，咁呢个都系 好有限， 好有限， 考量之列啦。咁啊，室内都有啲演出嘅。咁自己咧上去大馆嘅网站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咁啊，继续聚焦睇埋呢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啦。咁啊，弥敦道往尖沙咀码头方向啊，介乎柯士甸道啊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咧，全线咧都系封闭咗。另外港铁尖沙咀站 E 出口和尖东的 KL1 和 KL3 出口都是封闭的，大家要留意。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我私分在这里。香港和内地已经全面通关，经贸活动人员往来已经活跃起来。在复常之下，港商怎样可以开拓庞大的大湾区市场呢？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刘慧平先生 Patrick 给一些贴士大家吧。早晨 Patrick。 早晨思芬。其实我们这个贸发局不停地都是强调大湾区的商机，我们这几年有这个 GoGBA 的平台。一年前我记得我们都呼吁大家不用等通关，就是可以去 把握大灣區嘅商機，亦都見到好多呢啲成功案例啦。咁而家係已經恢復通關咧，更加係應該主動咁樣出擊啊，去啊進軍大灣區。咁我哋啊，其實睇到嗰啲數據上面嚟睇咧，大灣區係呢個8600万嘅人口，一個龐大嘅市場。啱啱嘅數據即係2022年咧，即係廣東省嘅 GDP 係有呢個100.9万亿人民幣，即係 trillion。是34年都是全国排第一，所以我们看到大湾区商机其实是一定要把握。 那如果港商有意拓展大湾区的市场，想了解多一点，不知道有什么途径呢？而贸发局又可以怎样帮到这些港商呢？ 我们有这个 GoGBA 一站式平台呢，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到现在。那我们有线上线下的全方位这样去支援企业啦。咁線上嗰 part 咧就係一個網站同埋微信小程序咧，有呢個 GoGBA 啦，大家都可以好容易 search 到，咁當然係免費嘅啦，就係、是、可以提供俾大家好多大灣區嘅一啲最新嘅資訊啦、市場啦、政策啊，同埋好重要嘅係資助優惠，因為不停咁樣有新嘅優惠啊、措施等等去推出咧，我哋都會更新呢個平台，同埋都有一啲免費嘅工具係例如我哋好多跨境交通嘅各方面嘅工具啦，同埋有一個計算個人所得税停留日數計算服務，咁呢個好重要，因為港商如果喺內地冇超過183日咧，就唔會跌入去啊，即係需要喺內地報税呢樣嘢咧，喺呢個 GoGBA 上面都有一個工具免費咁樣幫手去計算嘅。你見到即係未通關嘅情況之下，其實GoGBA 工具咧，我哋已經係有超過60万人次去用嘅，所以都見到係popular 嘅，咁希望你嘅聽眾如果有需要嘅話都可以用啦。咁啊，線下嗰 part 咧，好快講下咧，就係我哋有一個大灣區服務中心啦 ，GoGBA 工商服務站，係我哋同一啲合作夥伴一齊做嘅。咁啊，而家係有喺呢個前海、南沙、雲琴、中山、東莞都有嘅。咁亦都我哋喺服務中心啊，或者啲服務站啊，係會舉辦活動。目前為止都有4000个港商都已經用過我哋呢啲中心，咁啊嚟緊希望會更加多啦。 Patrick 啊，有冇啲成功嘅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有嘅，我自己好記得嘅就係一間來自以色列嘅一間鑽石科技企業咧，佢哋用咗我哋呢個 GoGBA 啦，成功拓展由深圳同廣州嗰邊，佢都聘請咗一啲銷售人員，同埋揾到一啲分銷商，亦都好重要嘅。佢哋經過大灣區呢度去攞內地嘅一啲認證咧，佢係攞到即係國家檢測嘅一啲證書嘅咁樣啊，呢個都好不容易嘅。我哋都有另外一間係一間初創企業，佢哋係做一啲 Apps 嘅嗰啲開發，咁啊喺申請牌照嗰部分都有啲法律問題啊等等啊，即係點樣成立呢啲公司啊？咁我哋都係經 GoGBA 啦，將佢連上我哋 GoGBA 一個合作伙伴南沙商務局，所以我既見到 GoGBA 呢個服務，希望大家可以用得著啦，因為團隊都好開心，我哋連續3年喺特首嘅施政報告都有提起嘅。當然最開心就係呢啲成功例子，佢哋再升翻一啲信咁樣，多謝我哋團隊咁樣。 嗱，其實做生意咧，好多時候都要多啲聽下專家嘅意見嘅。Patrick 啊，最近有冇一啲嘅活動可以介紹俾我哋嘅聽眾去參與咁咧？ 非常啱時間，因為咧我哋下個星期二，即係3月7日咧，喺會展呢度會有一個 GoGBA 大灣區發展日。咁啊，呢個活動其實係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去舉辦嘅。咁我哋 GoGBA 咧係協辦。咁啊，活動上邊咧用中文嘅，我哋係 target 一啲本地嘅中小企啦、年輕企業家啦、初創企業啊等等。因為呢個將會係一個好實踐嘅議題咁樣去探索嘅，就會重點介紹前海同埋南沙。就有政府部門啦，有專家啦，有企業代表啊等等，去同大家分享，亦都有一啲免費嘅諮詢服務喺現場。咁大家其實可以上網去報名嘅，或者喺 GoGBA 網站啦等等都可以揾到呢個資料，咁大家可以 search 下。 哦，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啦。Patrick 啊，不如都同我哋透露一下貿發局咧未來嘅工作計劃，好嘛？ 今年我哋非常忙啊！事發我哋其實有好多大灣區嘅活動啦，包括嚟緊我哋5月份粵港合作週會喺廣州、深圳。除咗大灣區，其實我哋今年喺香港呢邊都舉辦好多峰會啊、論壇啊、展覽啦，亦都會帶團出去出邊出訪啦、考察團啦、出去參展喺海外同埋內地其他地方，將會有一系列嘅活動，進一步咁樣去把握所有商機，去幫港商更加拓展出邊嘅商機。 明白曬，一陣間咧都真係仲要請教下 Patrick 點樣啟動 GoGBA 灣區經貿通微信小程序，緊貼大灣區行程啊！今朝早唔该晒啦 ，Patrick。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可以致电贸发局热线电话 1-830-668 或者浏览 go-gba.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尖沙咀中间道一个地盘发生四级火，消防处话火势在上午7:31受到包围，在上午8:08受到控制。消防员正是动用两条喉和三队烟雾队灌救，火警之中暂时未接获受伤的报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今日出发前往北京，准备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第一次出任港区人大的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非常期待出席两会，在国家进入新征程的背景之下，今次全国人大会议非常重要，他会就香港建造业界和大湾区人口老年化的问题向全国人大提出意见。另一个新任港区人大代表黄锦良说，心情紧张和期待，他会提出教育相关议案，包括怎样深化香港和内地教育人员交流，加强香港青年教师更好融入大湾区发展，以及借助内地资源推动香港爱国教育。港区人大冼汉迪就说，会在创科领域提出建议，包括怎样借助大湾区为香港培养创科人才，便利港人投资内地互联网公司，以及发展智慧旅游。环保署在位于石鼓洲外海人工岛兴建本港首座处理都市固体废物的转废为能设施 iPark One， 当中在珠海预制首个重大约6000公吨的锅炉燃烧组件，上个月经水路运抵香港，属于全球同类型组件最大。环保署首席环境保护主任邓伟权说，经水路运送大型组件困难在于需要留意运送当日的天气、风速、浪势和潮涨的情况。他又说，运送重达6000公吨的组件去到人工岛，只是停泊船只就用了5个钟。邓伟权表示，预计剩低的11个机电设备组件将会在今年第三季之前全部运抵本港。他又说，期望设施在2025年投入运作，到时将可以每日处理3000公吨都市固体废物，并且回收焚烧废物产生的电力，估计每年可以输出大约4亿8000万度的剩余电力至公众电网，足够给10万户的家庭使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闭幕，会议发布主席总结和成果文件，呼吁加强合作和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文件强调，当今世界面临多方面挑战，包括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进展缓慢，气候变化、污染、经济放缓、债务困扰、疫后复苏不均衡、贫困和不平等加剧、粮食和能源安全威胁、全球供应链中断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冲突加剧等。主办方印度虽然提出会议关注气候、债务等的问题，但在西方国家的坚持下，会议核心议程仍然对焦俄乌战争。由于与会代表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分歧，会议未有发表联合声明。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6.71，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人民币6.918，英镑对美元1.196，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9点，升1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28美元，卖出1,838.41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尖沙咀火警影响啦，弥敦道去翻尖沙咀码头方向啦，介乎柯士甸道啦至到梳士巴利道啦之间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去深水埗方向啦，介乎海防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咧都需要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收到最新嘅封路消息咧，就系再讲一次啦，就系受火警影响，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嘅全线咧仍然封闭啦。咁同时弥敦道尖沙咀方向介乎金巴利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嘅全线啦，同埋弥敦道去翻佐敦道方向介乎海防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嘅全线啦，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中间道。第一二线咧仍然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都系要改道行驶。咁啊，各位尽量乘搭港铁。咁但系港铁都受影响噶。咁而家港铁嘅尖沙咀站 E 出口同埋尖东站嘅 K、L 1同埋 L 3出口咧，暂时都系需要封闭噶。咁呢一个封路措施咧，影响到外围嘅交通比较挤塞嘅咧，就系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皇家太平洋酒店对出啊。咁各位留意翻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对出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龙门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富健花园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就挤塞，咁车龙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大道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喺骏景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教职员宿舍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嘅金奖得主就系 草蜢。 如果冇佢咧，我哋今日唔会喺度攞呢个新人奖。咁佢就系不断栽培同埋教导我哋嘅恩师 Anita 梅艳芳。 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 谢霆锋。 多谢所有支持我或者唔支持我嘅人，因为经过你哋嘅响声、掌声，亦都学到好多嘢。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青沙管制区率先在5月7日早上5点实施易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了。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看到详情。 清晨发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大家有嘢想求人嘅时候，系唔系好怕俾对方拒绝呢？有冇办法令对方比较容易应承？原来只系需要用心理学上面嘅登门槛效应就可以提高成功率噶啦。咩系登门槛效应？背后有乜嘢心理学原理？想唔想知？就等孔敬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ここにある思い、もしかしたら、もしかしたら、それだけでこの心はできてる。もしかしたら、もしかしたら、君に気づいてと今もその胸を打ち鳴らす。 登门槛效应即是一开始的时候向对方提一个比较小的要求，好像是问喂今天星期几啊，后续的请求即使越来越大对方都会答应的这个现象。在1996年美国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想去实验对象家两个钟， A 组的研究人员就会用登门槛效应先打个电话给访问对象做一份比较短的问卷，再问他啊，我可不可以去你家呢，而 B 组呢就直接问实验对象。结果 A 组的应承人数是 B 组的两倍那么多啊。为什么登门槛效应这么有用？是因为人在行动的时候尽量会保持一致性，只要应承了少少的请求就会合理化觉得啊，我本身就是想帮对方的，增加了跟对方的亲密感，觉得自己就应该持续应承对方的请求。所以如果你有事需要人帮手的话，与其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比较大的请求，不如就从小事开始，成功率就会比较高的啦。 想念快乐有气氛，一次 使很苦，打开心窝，带你散心中秋节，愿小街节谁点灯。Yeah, yeah, 要是不怕独欠体温，何来胃口？若每样都有独欠体温，何来残忍？差天共地，都可同行。遇上的我。 一首嘅作品啊，作品名字叫《靴》啊，好甜蜜嘅一首作品啦、啊。依家咧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52%。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紧噶。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声啊，好高兴邀请到咧就系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rystal 上到嚟噶，讲解一下咧就系关于啊反洗黑钱嘅资讯。早晨 ，Crystal。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诶、，Crystal 啊，我发觉咧农历新年期间喺社交平台真系有好多咧赞外快嘅广告啊，我都差啲咧受唔住高回报嘅诱惑啊！ 吓，点解咁讲啊？唔通你都想赚啲外快？ 咁又唔系，只不过咧，我喺唔同嘅社交平台都收到赚外快嘅宣传同埋信息，啊，叫我开个人或者空壳公司银行户口啊，虚拟银行户口、储值支付工具户口，又或者系虚拟货币钱包等，咁就有几千蚊收噶啦，觉得几吸引啫。 咁样啊，即係又係叫人交出个人户口资料俾啲不法之徒啦咁。 咁我又唔知道喎、啊。不过呢，我近排都睇到你哋唔同嘅宣传短片同埋广告，入面提到不法之徒啊会要求受害人交出账户嘅号码啦、提款卡、网上理财密码等等嘅户口资料。 是啊，所以市民千祈不要将自己户口的资料交出去啊，对方分分钟是骗徒，当他们拿到你的户口控制权之后就会即时更改密码，令到你没有办法再登入自己的户口的。 话时话这下就真的要多谢群姐了。我这排无论是搭车去买餸，经过屋邨、公园、运动场、足球场，甚至乎是体育馆，都会见到电视台热播剧集角色群姐的宣传海报和横额、哦。 是啊，咁除了有 hiphop rapper 群姐之外，我们财富情报及调查科今年年初开始就住反洗黑钱的宣传月还进行了不同的宣传教育活动，希望以多方位的角度去到教育市民避免堕入洗黑钱的法网。 咦，我早排经过铜锣湾和旺角都见到大型电视播紧群姐叫人不租不借不卖户口的宣传片，我想啲市民咧睇完反洗黑钱宣传片之后咧，都唔会将自己嘅户口乱咁俾人嘅。 系啊，除咗铜锣湾同埋旺角嘅 LED 大型电视屏幕会播反洗黑钱宣传短片之外咧，喺港铁站、港铁车厢、巴士车身、巴士车厢嘅电视咧，都可以睇到好多反洗黑钱月嘅宣传海报同埋短片噶。 我仲记得之前咧，上网都好似睇过一啲反洗黑钱嘅宣传片、哦。 是啊，小白你真的好记性啊，我们都会透过警察公众网页、警察社交媒体去到发放反洗黑钱的短片和信息，还有大家在讨论区或者报章杂志都会见到我们反洗黑钱短片和信息的。 那我们还会不会在其他的地方见得到就是反洗黑钱的信息的？ 会啊，我们还会在全港的公众地方，包括是一些大型的购物商场、街市、屋邨、 巴士车站和港铁车厢入面是贴反洗一钱的海报和宣传单张的。 欸 Crystal 啊，我听闻你们会搞一个讲座添的、哦。 是啊，小霸，我们除了会和不同持份者进行反洗一钱的讲座，我们还会派一些纪念品，希望加强市民对于反洗一钱的认识。例如在农历新年期间，我们就和印尼领事馆的人员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之后还一起在印佣放假聚集业点派发反洗一钱的宣传单张。 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反洗一钱的宣传教育活动都真的非常丰富的。不过这样想深一层，其实我的银行户口如果是新开又没有钱在里面，那又有什么害怕呢？ 有什么害怕？如果骗徒将一些不明来历的资金或者是犯罪得益存入了去你的个人户口，再汇去其他户口，之后再辗转将犯罪得益流入去到骗徒手中，你就已经干犯了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亦即是洗黑钱的罪行，很严重的。 咁严重？洗黑钱这个名字就听得多了。其实讲真，什么是洗黑钱呢？ 简单来说，黑钱即是说一笔由非法活动所获取到的金钱又或者是财产。如果你直接用这笔钱，那就很容易被警方追查到。所以不法分子就会透过不同的手段去到改变这笔钱的来历，令它看起上来好像是循合法途径获取这样。犯罪分子就可以用这笔洗白了的钱，整个过程就是叫做洗黑钱。根据贩毒追讨得益条例第405章和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455章第25(1)条的规定，如果你处理这些犯罪得益而被定罪洗黑钱的话，最高刑罚是可以是罚款港币500万元和监禁14年的。 哇，真是你点都估不到，原来将个户口给人都有机会干犯洗黑钱的罪，这样真的很容易中招的。各位听众真的要提高警觉了，个人户口和任何个人资料都千万别给人啊。 是啊，其实真的一个不留神就很容易被人骗的了。我在这里分享一些案例给大家知道 啊。好啊好啊。 通常不法之徒会利用不同的渠道，例如是假冒内地官员，声称受害人是干犯了严重罪行，要进行资金转移去到以示清白，又或者是在网上发展网恋之后声称财困，又或者在社交平台和电邮虚假声称招募网上的推销员，之后要求受害人入钱入去指定户口，推高销售额去到赚取佣金等等。 我知道呢，网购骗案都好严重㗎喎、哦。 係呀，仲有大家比较易中招嘅网购啦。骗徒在网上拍卖平台虚假声称有名牌手袋和电子游戏机等等，并且就要求受害人入数。以上所有的方式其实都是用来骗受害人入数入去快旅户口，收取了款项之后，对方就会已读不回，音讯全无的。 相信这些钱都应该已经落入了骗徒的手中了。 你講得好啱啊！騙徒咧喺唔同平台呃完人錢之後啦，就需要銀行户口咧去到將啲錢洗白翻去。咁所以犯罪集團咧就會利誘大家出售個人銀行户口、虛擬銀行户口、儲值支付工具户口或者咧係虛擬貨幣錢包等等。當佢哋收集咗快旅户口嘅操縱權之後咧，就會直接收取騙案嘅款項，再轉移咧去到其他户口，掩人耳目。透過多重嘅轉帳啦，提高翻警方追蹤骗款的难度，最终的目的就是将黑钱洗白咯。 那警方都有晒户口资料，应该可以很容易拉到骗徒的。咦，咪住先，莫非又是快旅户口？ 冇错啊，被骗入骗款的户口往往其实都不属于骗徒或者是犯罪集团的。我们调查后得知，被捕人会将自己的银行户口连同密码就出租、借出又或者是售卖给亲戚朋友、或者陌生人这样。虽然银行户口的持有人不是主动去呃人，但是由于银行户口被骗徒用了来向受害人收数，充当洗黑钱的工具，最终全部都是会被警方以洗黑钱的罪名拘捕的。 哦，这样真的很惨，户口持有人不是做了替死鬼？ 警方相信被捕人其实都是被犯罪集团去到利用的，而成为这个快旅户口的持有人。 呢啲快旅户口持有人咧，通常都系为咗个少少钱租出啦、借出啦，又或者系售卖银行户口咧，就俾骗徒用嚟洗黑钱嘅。咁呢啲案例咧都非常之有警惕性。不论你将个户口俾咗边个啦，甚至乎系屋企人，又或者系亲戚朋友都好，咁只要你冇妥善保管好自己嘅户口咧，出售、借出或者系出租俾人咧，都同样有机会令自己堕入法网噶。 哎呀，一听到开户口或者交个户口俾人就有钱赚，啲钱咁易搵，唔怪之得咁多人中招啦。 话虽如此啊，但如果你谂深一层咧，就知道边有咁蠢啦、啊。将个银行户口租借卖俾人就有钱收，背后一定有佢目的噶。 喂 ，Crystal 啊，咁点先至可以变得精明啲，冇咁容易俾人利用自己开户口洗一钱呢？ 其实咧好简单嘅。无论任何人，你识又好，唔识又好，如果你随便将你嘅个人户口资料俾人咧，你根本就冇办法控制人哋会点样去到利用你个户口。如果佢有晒你户口嘅资料啊，同埋密码，亦即系话咧，佢已经拥有你户口嘅操控权啦。到时佢用你个户口做乜，你又唔知道，甚至乎洗黑钱咧，你都控制唔到噶。咁所以都系嗰句，你借得个户口俾人咧，就要自己承担翻个风险啦。就算系亲朋戚友都系咁话啦。千祈咧就唔好提供自己嘅银行户口资料，例如系密码、授权嘅 SMS 信息等等，俾任何人。 Crystal 话，听你咁讲，即系如果我向朋友借出银行户口，但对交易记录不知情，其后被揭发户口曾经洗黑钱，我系咪都一样会受到刑责噶？ 首先啦，我哋就唔可以一概而论咧讨论所有案件嘅。咁但系如果银行户口咧曾经收取过犯罪得益，警方咧系必然会展开全面同埋深入嘅调查，包括咧系向户口嘅持有人查问详情细节啦。如果发觉表面证据成立咧，就会考虑作出拘捕。但系咧就唔会单凭户口持有人嘅解释咧就作出结论嘅。过往咧有好多案件啊，即使户口持有人声称对于户口入边嘅账目唔知情都好，都咧系会被判入罪嘅。咁而警方咧就案件完成咗相关调查之后咧，亦都系会征询律政司嘅意见，决定咧系咪要作出检控。 哇！呢、這个更加估唔到啊！原来冇收取任何金钱利益都有机会出事嘅。不过讲到尾，大家要好好看管自己个户口，唔好将户口交俾其他人使用，或者将重要嘅资料随便交俾人，咁就唔会咁轻易堕入法网啦。 是啊，所以呢我想提醒各位市民，银行户口持有人呢是有责任去到管理自己名下户口的一切运作。任何人没有履行这个责任，或者是故意做出疏忽的行为，借出户口处理其他人的交易，他们都有机会要负上刑事责任。不论任何情况都不应该借出自己的户口，以免收取了不明来历的钱。而买卖户口之后收取犯罪得益呢就必然要负上刑责了。 Crystal 啊，咁以你所知，边一类嘅人士特别容易俾犯罪集团利用嚟洗黑钱嘅咧？ 洗黑钱集团咧就冇特定群组嘅，更加就冇分男女或者国籍，亦都系冇特定职业，更加咧就冇特定嘅社会背景。但系佢哋通通系一个共通点嘅。 共通点咁系啲咩咧？ 就是个贪字咯。任何人只要稍有贪念就有可能会中招。好容易就是被利用开设快旅户口帮犯罪集团洗黑钱。过去因为洗黑钱案件而被警方拘捕人士当中有吸毒者、长者、无业人士、学生等等，他们曾经都卖过个户口给人。不过亦都有一些是有稳定收入的白领人士，甚至外佣都曾经被不法分子成功利用开立快旅户口。 咁如果大众市民怀疑有人洗黑钱嘅话，佢哋又可以点样处理啊？ 如果你想举报有人洗黑钱，可以上我哋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合财富情报组嘅网页 www.jfiu.gov.hk， 以网上传真、邮递或者系电话方法递交可疑交易报告。举报的内容应该包括涉及可疑交易人士的个人资料，又或者是公司资料，可疑交易的详情，同埋咧有关交易可疑的原因。我哋咧会有专门调查洗黑钱情报的同事去到跟进所有的举报噶。 我哋讲咗咁耐啦 ，Crystal 啊，不如你都总结一下几个反洗黑钱的 tips 俾各位听众啊。 好啊，大家咧要经常检视翻自己个户口情况。如果发现户口不慎被人利用，应该即刻取消户口和报警求助，这样大家就可以避免被犯罪集团利用自己的户口洗黑钱。同时市民亦不要协助任何人士处理来历不明的金钱。 2023年下半年，我们会继续用不同的形式向公众推广反洗黑钱的信息给大家，务求提醒市民切勿误堕洗黑钱的陷阱。记住啊，不租不借不卖啊。 多谢 Crystal 今天的分享啊，今天大家真的要好好地看管自己的户口啦。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尖沙咀区内是有封路措施。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介乎金巴利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去深水埗方向，介乎海防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仲有梳士巴利道去红磡近中间道的第一、二线是临时封闭，受影响多条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港铁尖沙咀站的 E 出口以及尖东站 K、L1 和 L3 出口都是暂时封闭，大家要留意。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世界花园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和沙砾公路近住小沥源。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白雀街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在富豪东方酒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而西隧过返港岛方向近管道入口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碧桃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分别在马场和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挤塞，龙尾泥围。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奇德尊新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常德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3月8号和9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成50多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抓捕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啊，道指升341点，标普500指数咧升2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83点，港股 ADR 咧都被带动啊，升147点啦。再睇埋啦，呢个新加坡啊，港股嗰个期指咧更加高水230点嘅，睇嚟咧两会之前啊，真系有一浪嘅升势啦，睇下个升势可唔可以延续落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听听大状咪先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咪嘅环节入边咧，我都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今个星期咧，相信大家都会见到喺社会上面有好多嘅案件啊，系好值得大家关注。会唔会有一啲其实我哋咧中间都可以再攞出嚟探讨一下周边嘅法律问题咧？大众咪 话呢个星期嘅案件真系多，终审庭又有，有啲性罪行又有，不过谈论最多似乎咧就嗰宗系咪谋杀案件，而且啲尸体咧就系仲系被肢解嘅添，见到即系无论系传媒啊、报章啊，啲网民用嗰啲四字成语都系骇人听闻啊，令人发指啊，咁嘅样， 系狼心狗肺啊， 系啦，嗰啲就系要保护动物协会可能要出声啦，即系 咁。但系其实都有好多嘅情况，我哋都好唔理解，可能好多嘅听众咧都会有奇怪，就系话啊，好啦，当喺一单嘅案件入边，例如我要告咧就系一班嘅人，佢哋咧就杀死咗一位朋友叫做 A 咁样啦。咁但系由头到尾都揾唔到 A， 又证明唔到 A 到底系去咗边，定还是真系身故？咁嘅情况其实仲告唔告到嘅咧？ 如果真系证明唔到咧，就比较困难啦吓。咁但系纯粹话揾唔到个躯体啊，嗰个尸首咧，就过往其实唔系未试过嘅。咁大家可能仲有啲依稀印象啦吓。N 咁多年前咧有一单叫彭夫案嘅，咪有个女人俾人告，就系话据讲就系杀咗个先生咧，就将佢煲咗添，煮咗。咁嗰宗咧都系揾唔到尸体嘅。 系。 咁亦都阵间我哋往后嘅时间嚟讲埋。都是呢个星期啦，咁就系个公司董事吓，咁啊杀咗个情妇啊，咁亦都系冇尸体噶，咁点咧？咁就系控方就系都系靠啲所谓环境证据啦，可能而家近时多咗呢啲闭路电视啊，睇下个人去边啊，攞啲咩嘢啊，现场嗰啲咩东西啊，譬如个血迹咧，已经系一个明显嘅例子啦，因为佢哋可能计算到。个血型啊，甚至乎如果揾到 DNA 更加清楚啦。 指模啊，咁样会唔会出现喺现场啊？咁样 啊，啲血嘅量咧吓，已经显示到嗰个相关人士可能好难再生存啊。咁呢都系证据嚟嘅。 咁所以就喺环境方面咧就可以着手啦。 系啊，咁当然如果系嗰个被捕者自己招认，亦都系一啲证据啦。 咁如果唔招认嘅话咧，咁啊警方啊同埋法律咧都系有办法咧去到证明好多嘅事情嘅。 警方就辛苦啦，你见到阿警司个样系 都好头痕啦， 唉，唔知几多日冇瞓咁样。 系啊，咁啊嗱，案件就咁样啦。咁但系案件背后咧，可能都系有好多嘅原因而导致一单嘅案件出现嘅。咁啊就系例如好多时都系同金钱纠纷啊有关啦。例如可能头先就讲嘅 A 嘅，咁啊如果 A 嘅身故咧。是对某一些人有利的话，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其中一位离世，某一些人就会得益，是不是真的那么顺理成章的，那他的身边的人或者他的子女甚至乎是夫婿都是一样可以很准确无误地承担到他的遗产的呢？ 就是所谓人为财死，是吧，鸟为食亡，很多的凶案呢其实都是谋财害命案来的啦，不是全部好，不过很多都是啦，咁亦都見到坊間咧，就好多人提問就話啊，咁會唔會係即係有人咧就謀啊一個如果一個死者嘅財產咁嘅樣啊，佢死咗咧就可以遺產啊、方式啊，去到 佢嘅金錢啊咁樣 啊，咁有好多亦都出現嘅土地法啊，有遺產法專家出嚟表述一下啦咁嘅樣啊，呢啲咧就我唔識嘅，不過就 問下人，睇人哋點解釋啦。咁啊，傳統都知道咧，就係、是、如果譬如真係有立遺囑俾個受益人啊，咁而個受益人咧就殺咗呢個 testator 嗰個立遺囑者咧，佢就唔可以得到財產，即係得分冇得分噶啦。 嗯，係法律已經寫到明啦呢、 這 個。 係啦，咁但呢啲咁嘅説法邊度嚟嘅咧？咁香港咧就其實都好似跟翻英國咁咧，個成文法嘅。咁啊，嗰條法例本身就唔使特別理嘅咧，因為嗰個名啊，法律修訂及改革什麼條例咁，係成1901年啊，即係百二年前啊，當時就將好多英國嘅法例咧集埋一齊咁樣。比較關係啲嘅咧，就有一個第五 A 部咧，而家排做就叫做權利的喪失啊。 嗯。 啊，佢裏邊一個 forfeiture rule 咧，就話喪失權利嘅規則。咁啊，照字讀咧，就話喺。有些情況下呢，任何曾經非法殺死另一個人呢的人呢，咁就唔可以阻止佢呢，就唔可以呢係取得因為嗰個殺人嘅行為得到利益嘅。 嗯嗯。 而且仲係根據返所謂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咁咁多字眼講到尾，其實意思就話呢，總不能呢俾人即係整死咗另外一個而得益。咁呢樣嘢呢就係、是於法不容啊嘛， 系啊系啊， 个道理就咁样吓。 啱啊， 咁当然，如果你话系有人见到遗嘱自己有自己名，咁整死咗个立遗嘱者，咁固然唔得啦。 嗯， 咁如果间接地吓、啊，譬如、例子可以好多千个都得嘅啊，譬如有人吓、有个叫做难听讲个衰仔咁样吓，咁啊争咗人钱还唔到吓，咁啊争成哇1000几百万咁啦吓。 嗯， 咁但系嗰个咧。借钱嗰个债主咧、就咦就整死咗佢妈妈个衰仔嘅妈妈，咁是遗产啊落喺个衰仔度要还钱啊咁，咦咁又得唔得咧？咁、我相信咧都系跟翻呢啲原则咧，啊法庭系会出手吓，律政司咧佢有权咧。系出手咧，唔俾佢咧，就間接攞到呢啲財產嘅。 嗯，系 啊。 所以可以舉一反三咧，有好多情況之下咧、即使唔係佢本身係受益人，可唔可以俾到第三個咧？譬如話啊，有人諗住啊，咁、個媽媽走咗啦，嗰啲遺產自不然咧，無論有遺囑定冇遺囑咧，都去到啲子女個處。 嗯， 咁如果自己係做咗個子女嘅監護人啊、或者係父母咁。咁啊，自不然控制到啲財產咯。咁 係啊，係啊。 咁可能就諗錯咗啦。 咁啊，唔係咁嘅。法律好多時呢啲位咧，都係會保障到應該要保障嘅人嘅。 係啊，會介入噶啦。咁到時可能話唔定咧，即係個財產照俾，但係有法庭會即係派出一個監護人睇住佢咯。 嗯嗯。 咁啲錢啊，唔會落去還手上咯。 係啦，啊，咁啊都好好均真啊嚇。咁但係如果你話法庭上面雖然好多嘢都好均真啊，法律亦都係。不過咧有陣時遇到啲情況就係、好似咧就係一啲叫做被告嘅人士，佢哋第一堂同第二堂、第三堂喺法庭上面比較好功咧，都有啲叫做曾經改過嘅情況出現嘅。唔係話法庭上邊都聽啲電影嘅對白就係講過，喺法庭上面嗰份口供同原本嗰份唔同嘅，點解啊？咁啊何解咧？大眾咪 亦唔常見嘅情況嚟嘅嚇。咁亦都配合翻咧，就係頭先拉嗰下講過啦嚇。咁啊，呢個星期有另外一宗嘅都係殺人案啦嚇。咁、有個公司董事啊嚇，咁啊殺死咗個情婦啦，而家案情清楚啦嚇。咁佢係試過咧，就2011年打後咧，已經試過兩次嘅審訊嘅啦。咁啊喺高等法院第一次嘅審訊咧，佢就講咗一個辯護理由啦。咁啊，但係陪審團啊定咗佢謀殺罪名成立嘅。咁但係個上訴咧特席咗嚇，不過要重審。咁到第二次咧，佢先至提出話，其實係佢自己叫做錯手啊，盛怒之下殺咗個情婦啦咁。咁但係睇落咧，陪審團就唔接受佢當時嘅表述啦。咁亦都係裁定佢咧係謀殺罪名成立。咁終於近日咧，咁嗰宗案件不過咧亦都上訴咧，亦都係得席咧又要重審。即係變咗審第三次嘅啦。 係咁啊，重審嘅定義咧就真係由頭到尾。再嚟一次就同之前嗰啲冇關噶咯，係嘛？ 基本上就一個新嘅做法嚟噶啦。除咗某啲好特殊嘅東西，譬如打口供嗰啲咧，就另計啦。如果純粹係件案件本身喺陪審團面前咧、就一個重新嘅審訊嚟嘅，唔會提及即係之前嘅證據。但係當然啦，如果被告人行出嚟。 佢俾一個版本咧，同之前審訊裏邊嘅宣誓作供嘅嘢有別咧、 嗯， 主控官就唔會放手嘅。 嗯，明白明白， 一定會攞出嚟，所以叫戳佢啦。咁、啊、但係咧呢次咧就陪審員咧就接納啦，似乎嚇，咁、 嗯 啊、所以係一致裁定咧，佢就誤殺罪咧就成立。咁、嗯、啊後來法庭咧就判咗佢九年半嘅監禁啦。 嗯 因为佢神早就已经系认罪噶啦嘛， 啊、 只不过系打谋杀啫。咁、 嗯、 亦都有啲民众咧就问啊，咦点解报章写住话诶仲要坐31日啊？呢31日点嚟嘅咧？ 系咯，咁如果佢已经即系都坐咗一个刑期啦，咁而家判翻佢，譬如误杀嘅刑期又系相关嘅，咁唔系应该又可以即刻放出嚟？成日都系又系啲电视剧同电影嘅情节就当庭释放咁，系咪咧？ 嗱，因为咧。可能听呢个节目嘅听众都会听过啦。香港地咧就系、是、判监咧就有时候有几部曲噶嘛。 嗱、 啊，譬如如果判个人咧系九年监禁咁样，法庭就本来而家唔认罪咧就九年啊。不过咧你认罪咧就减三分一就变六年。 嗯。 咁呢个人翻去监房度咪睇落又坐六年监禁咯。 系啊系啊系啊。 不过咧就系、是、要睇住嗰个计数啊。 嗯。 就话咧，佢系因为惩教署系特别减俾佢嘅，咁、 嗯、 真正嘅刑期咧系六年嘅、 嗯 啊，原则上佢要坐晒六年咧，先符合法庭嘅命令噶嘛。咁、 嗯、 惩教署可以减俾佢咧，就系、是、个规矩就唔可以减得多过减到佢坐少过三分之二。 嗯、 但又调翻转，最起码咧，佢要最减到最尾咧，都有31日。 嗯， 写罪度嘅， 嗯， 咁所以变成咗咧就唔可以话咧当庭释放即刻走嘅， 嗯， 睇翻阿董事咧，佢系判咗九年半噶嘛， 啊， 佢喺个监仓里边咧只系九年啫，即系仲有半年，咁惩教署就唔可以话啊，因为咧系我哋其实如果平常咁减咧，你七年几走得咧，因此即走唔系，佢话嗰九年半你仲有半年，嗰半年里边咧。我哋都要佢坐翻咧，系31日先至走得、嗯 啊。 對比起最近咧，有宗案件咧，其實一個小朋友咧、 嗯 啊，就俾法庭判咗12个月嘅，但系佢已經還押咗4年。 哇！ 咁所以咧，就真系即日走啦。 系， 當個法庭上面仲諗係咪要坐多31日咧？咁咁嗰晚佢已經翻到屋企啦。 嗯， 因為唔使再慢慢計算佢。嗰啲 remission 啊嘛， 嗯，明白， 全程都坐晒啦，已经 系咁啊，所以咧，无论系警方调查啦，又或者头先提过嘅财产啊、口供啊，甚至乎系刑期嘅问题咧，总之我揾到一个嘅重要嘅情况就系咩咧？只要唔犯事嘅话咧，咁啊做一个良好市民就应该唔使计咁多嘢啦。 计啊，几时吓？几多日子我哋要戴口罩？屋企仲剩翻几多只口罩咧？ 系啊，计下点用啊，同埋揾下啲口罩仲有咩其他用途可能啱数啲啊吓。今日朝头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晒小白， 拜拜， 系拜拜。 以台爱共扬。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自己好鍾意食韩式的炸鸡啊。点解？因为好食囉。如果啊要同南韩的朋友交流一下港式的代表系乜嘢啊，就是茶餐厅的生炸鸡髀啦。特色系咩啊？好食囉，指甲留香囉，正啊。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橙、火龙果、脆肉瓜、红萝卜，哇！我全部都中意食，不过全部食之前都要去皮，咁啲皮咪好浪费。唔知你有冇谂过，啲皮可以升级成为首饰品呢？喺香港有环保嘅妈妈将唔同蔬果嘅厨余风干之后磨成粉，再喺天然树枝入面加入磨好嘅厨余粉，然后倒模。风干一日，等佢凝固咗之后，再逐一打磨，就会成为一粒一粒嘅首饰珠仔啦。佢哋经过咗好多嘅试验之后，成功用火龙果皮、红萝卜皮、橙皮、脆肉瓜皮、蝶豆花同埋茄子皮作为原材料，整成带有渐变效果嘅红、橙、黄、绿、蓝、紫色嘅珠仔，再制作成唔同嘅饰物，好似耳环、手链同埋颈链咁样。咁如果我哋系屋企嘅话，又可以点样废物利用啲橙皮呢？其实橙皮都可以加工成为清洁剂，而制作咧仲好简单添。 首先将橙皮放入水入面，用大火煮它五分钟左右，再转用中小火继续煮它十五分钟。煮滚咗之后再落醋，而水同醋嘅比例大约系100:1，咁就可以攞嚟抹台、抹梳化同埋抹地板啦。今晚饭后水果食完个橙，记得唔好抌咗啲橙皮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有阿昌喺度。喂，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8:00咧，我记得有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哦。 冇错啊，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最后一集咧，梗系要请嚟重量级嘅嘉宾啊嘛。咁、所以我哋今晚嘅主角咧就系、是。神奇小子苏华伟啊！ 哇，好嘢喎！ 系啊，咁啊，苏华伟系残疾运动员咧，香港里边咧可能最大名嗰一位啊。咁啊，讲少少背景啦。咁啊，苏华伟咧，佢天生有呢个患有痉挛啦。咁原来佢就有即系呢个弱听嘅困扰嘅。 系。 咁但系咧，佢又同一时间又好有跑步嘅天分。咁啊，电影都有讲过啦。 系啊。 以佢嘅古仔去做拍一套电影，大家有睇过啦。咁啊，今次请到佢真人上嚟同大家分享啊。咁啊，苏华伟咧。佢有好多威水史嘅，佢喺2004年咧第一次代表港队出战呢个亚特兰大残奥运，就喺男子4×100接力嗰度咧赢佢人生第一面金牌。 哇！呢、這个记得啊，即系就算冇亲眼睇到啦，电影嘅情节都有交代过。 系啦，就冇错。咁啊，紧接佢去到2008年北京残奥咧，佢就勇夺呢个男子200米金牌，仲刷新咗世界纪录咁话。 犀利，呢个真系犀利。 佢威水史好多啦。咁我哋今集咧，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啊，就请嚟佢咧上嚟同大家倾下偈，仲要带埋佢嘅教练啊潘健磊啊潘 Sir 上嚟同大家一齐咧 讲下苏华伟呢个没有不可能嘅故仔啊。 系咁啊，即系关心苏华伟嘅朋友，或者就喜欢啊，喺一啲嘅故事上面揾到正能量啊，为自己加油嘅话咧，咁啊，今日夜晚八点钟都要留意住《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啦。咁另外十点半钟嘅时间有咩节目呢？ 有呢个《风情中国》，咁我哋继续咧带大家各位观众咧去睇下咧喺中国境内啊。好多少數民族睇下佢哋嘅文化咁話，咁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睇下咧呢個哈薩克族人啊，咁去到呢個克拉峻大草原上面咧，你認識一下呢啲哈薩克嘅遊牧民族啊，咁睇下佢哋嘅生活咁話，咁原來哈薩克族人咧佢哋天生咧好自由無拘無束嘅，但係咧你又唔好以為佢哋遊牧民族咧就係識得養馬騎馬咁喎，原來咧佢哋有好強嘅音樂感同埋文學創造力。 點會咁犀利啊？除咗騎馬咧，即係文學造詣都得喎。 係啊，文武雙才啊！咁啊，想係啊，咁啊，今集節目咧會帶大家認識一下佢哋嘅藝術同埋咧佢哋嘅文學啊，咁啊，讓呢兩個從呢兩個角度咧去到認識一下佢哋傳承嘅故事咁話嘅。 嗯，相當之有趣，大家留意住啊嚇。 冇錯，咁另外啦，節目下半部咧，亦都會帶大家去到新疆啊，認識一下維吾爾族人啦。咁會認識一下咧維吾爾族裏面咧嗰啲農業工作者，同埋咧佢哋做民間食品製作者，即係維吾爾族嗰啲其實都已經好先進、好發達嘅啦。佢哋咧即係務農嘅咧係已經係好有規模。另外咧，佢哋做民間食物咧，即係唔喺街邊賣嗰啲掃街嘢㗎，佢哋即係民間食品嘅製作者嚟㗎。咁從佢哋咧嘅工作裏面認識下佢哋對食物嘅態度啊！ 哎，咁好啊，係。 咁想認識佢哋多啲嘅朋友，記得今晚十點半《風情中國》啊！ 香港人啊，個個都中意食嘅。你話即係中國地大物博嘅，咁多唔同嘅少數族裔，大家又有自己嘅呢啲食物上嘅風情嘅話咧，咁今日夜晚都係《風情中國》啦。咁下半部分嘅時間咧，可以留意住啊嚇，咁新疆維吾爾族人啊，佢哋到底咧有啲乜嘢特別嘅食物啦？唔該曬，昌，拜拜。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尖沙咀中间道一个地盘，昨晚发生三级火，至凌晨升为四级。火警在朝早八点半大致救熄，火警之中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朝早现场所见，未见有浓烟冒出。地盤高層外牆的竹棚燒毀，低層外牆亦都有明顯燒過的痕跡。現場一帶有道路封閉，港鐵尖沙咀站張貼告示，話由於車站外發生火警，部分出口暫時關閉。香港國際珠寶展今個月1號至5號在灣仔會展舉行，九龍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理事長劉克斌說，這幾日的人流比預期多很多，無論是入場參展、參觀或者買家的氣氛熾熱，令到業界感到喜出望外。刘克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场所见几乎每个摊位都有人参观，而且参加者表现踊跃。他说今次珠宝展的意义重大，因为业界生意已经冰封三年，今年在通关、疫情缓和和解除口罩令之下，现场洽谈的气氛良好。他又说曾经听到有厂家说，有些参展商或者买家去年第四季去了新加坡参展或者购物，但是他相信香港现在可以给予外界的信息是已经复常，可以复办珠宝展。环保署在位于石鼓洲外海人工岛兴建本港首座处理都市固体废物的转废为能设施，当中在珠海预制首个重大约6000公吨的锅炉燃烧组件，上个月经水路运抵香港，属于全球同类型组件最大。环保署首席环境保护主任邓伟权说，预计剩下11个机电设备组件将会在今年第三季之前全部运抵本港。他又说期望设施在2025年投入 運作，到時將會可以每日處理3000公噸的都市固體廢物，並且回收焚燒廢物產生的電力，估計每年可以輸出大約4億8000萬度剩餘的電力至公眾電網，足夠給100,000户的家庭使用。美国国务院预计，美中外交部未来几星期内将会进行更多的通话和接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被问到为什么国务卿布林肯没有在印度20国集团会议期间和中国外长秦刚会面，普赖斯说几星期前美中双方已经有一次会面的机会。布林肯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上个月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会晤，是气球事件以来美中外交高层首次面对面接触。另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透露，考虑在今年访问中国。他说总统拜登希望以对美国有利的所有方式和中国接触，无论是商业上亦或是外交上，这种沟通是为了给紧张的关系降温。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12点，升282点，总成交金额3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6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2.6，升9.8；阿里巴巴89.2，升6；友邦保险87.6，升1.45；京东集团186.4，升7.3；美团145.3，升4蚊；ASMPT 系76.15，升8.5；中银香港27蚊，升1毫；港交所341.6，升5.2；银河娱乐53.05，升2.5；华润置地36.75，升4.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6.62，瑞士法郎0.941，加元1.358，人民幣6.918，英磅對美元1.197，歐元對美元1.061，澳元對美元0.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日經平均指數報27,834點，升336點，港金報17,220蚊，升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0.29美元，賣出1,840.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又有姑先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尖沙咀区内系有封路措施，当中包括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介乎金巴利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去翻深水埗方向，介乎海防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嘅全线，以及系梳士巴利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中间道嘅第一二线系临时封闭。受影響多條巴士路線是需要改道行駛。另外，港鐵尖沙咀站的 E 出口以及尖東站的 K、L1 和 L3 出口是臨時封閉，咁大家要留意翻。跟進翻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近世界花園快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場，車龍有待消散，排翻喺威爾斯親王醫院。仲有較早前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近住白雀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部分行車線重開，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排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转落渣华道的支路是车多缓慢，而家龙尾在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碧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另外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而家龙尾排在中港城。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慢车，而家龙尾香港体育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脑、心、肺、肝、胃重要嘅器官，仲有后腰嘅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唔同程度嘅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他话俾你听，任何身形、任何高度、任何样貌咧，都系特别嘅。不要咧，就系受人哋嘅批评咧，而觉得自己唔开心啊！因为咧，每个人都系 special 特别嘅。Lizzo featuring Zsa special。 Woke up this morning to somebody judging me. No surprise they judging me. Don't know who I'm supposed to be. I'm just acting up. I'm precious. Can never saying sorry. Found out in the end that I can only do it for me. You call it sensitive and I call it superpower. You just lack empathy 'cause you think it gives you power. All I know is only God can judge me. I don't hide my heart. I wear it on me. 从佢走红之后咧，好多人咧都对佢有唔同嘅抨击，但系佢一于小利啊，做好自己，唱好自己嘅歌最紧要啊 ！Lizzo featuring Zsa special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好多朋友都会贪方便，洗完个头咪由去自然干咯。但系点解发型师会咁抗拒呢？ 简单一个原理就系一个长期喺一个潮湿环境底下，你都容易中到啲菇出嚟啦。咁其实一样道理嘅，只系发生咗你头皮度啫，导致甩头发啊、发炎啊，好多问题发生嘅。 哇，原来唔吹头会搞到甩头发噶！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学多啲、知多啲，终身美丽。 人常说门常开。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细猫应志源。细猫原来在韩国读书的时候接受过当地的偶像训练，今次他会同大家分享当中的点滴。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压下手先啦。在我们身处的都市，有些日常用语如果照字面解和背后的意思，可以是两码子的事。好像啱不啱嘴型这句，听落好像是物件和自己嘴唇的关系，其实是讲紧两个人之间倾不倾到计。倾得投契固然好，但是一个经常讲向东，另一个成日讲向西，讲下讲下就会大家见不到大家。见不到还算好，最怕是你讲十句对方都不讲一句。跟某些人倾偈，只是他肚里边条虫先知他想乜，因为他不会有任何反应给你。我好欣赏那些跟哪个都可以倾一餐的人。我经常想，究竟这种技能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培养的？如果话倾得多未识咯，但系你都见过一啲小朋友几岁已经识得主动聊其他小朋友倾偈，有啲又净系识得自己玩，咁又点理解呢？懂得同人沟通，其实真系好重要。年纪越大，倾到偈嘅朋友又真系越嚟越少。到底系自己唔想再同人倾，还是已经变得唔识同人倾呢？见面第一句就是 hi， 第二句已经是讲 bye bye 的朋友多的是。但是可以讲到心底话的人又真是要讲缘分。细个听过这一句，握握手做个好朋友。我想极都不明白，握手就是朋友？这句说话有很多盲点，用什么方式握手呢？握手时间要几长啊？需唔需要用力握啊？对方系咪都系咁谂先？无论系倾到偈、倾唔到偈，净系讲 hello bye bye， 或者讲到心底话，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有冇留意身边嘅朋友圈子间唔中都会换一次？之前有个调查话，平均每五年我哋嘅朋友圈都会转换一次。如果你有啲十年以上嘅朋友，即係佢已经喺你生命里边兜咗两个圈。不过唔一定会同你行到最后，因为你自己在变，别人也在转变。所以今日有缘喺呢度同你倾到偈，我哋倾多两句先。不过现今世代想识朋友唔系太难，甚至唔需要握手。在互联网上边想识几多个朋友就有几多，唔使讲嘢嘅，揿个掣就 friend 咗。如果想绝交亦唔难，又系唔需要讲嘢，都系揿个掣就可以 unfriend 咯。唔需要担心揿得呢个掣多会冇晒朋友，好多网站专系俾你结交新朋友，上去揿个掣又会再有。我都系比较喜欢真真实实见到，知道你姓乜名乜。听到你讲的说话握到手的朋友。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 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挣扎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我越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咧想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一啲嘅凉拌小食，几好几好。這个凉拌需要嘅材料系 叫我去，我拌住佢食， 拌住佢食 凉拌 啊，系、哦、你又系凉又拌咯， 我陪佢食， 陪住一齐食。咁、今次呢一个咧就用啲好简单嘅材料啫，咁需要咧就系、一啲金菇啦，金菇就先处理咗，即系切咗一扎嗰啲嘢先切咗唔爱嘅嗰啲，跟住咧就去攞水先烚一烚佢，跟住就再摊冻翻佢，就摆喺度，即系擎翻干水，即系等待处理啦。咁另外要准备嘅菜料咧，就仲有系菠菜。咁菠菜咧可以买啲幼身啲嘅菠菜啦。咁好似譬如芥兰咁，我都会买芥兰苗嘅。芥兰苗咧就好食啲，我自己觉得啦。咁有人中意食粗框啲，咁啊食芥兰啦。菜心我都中意食菜心苗，系苗我都中意食椰菜苗，你哋有冇食啊？ 椰菜苗有， 泰国有一隻炒椰菜苗， 好食好食 好食，嗰只个口感好嫩啊，系啦，咁亦都啲味道都好丰富。 菠菜一定要揾阿莲买嘅，菠菜莲啊，菠菜，即系买想买鱼一定要揾阿胜啊嘛，买鱼一定系胜。 芥兰系咩？ 芥兰边个？ 芥兰强啊， 一定要揾佢哋先得嘅， 一定要揾佢哋，系啦。咁我就揾咗阿菠菜， 菠菜莲， 莲，菠菜莲又买咗呢啲嘅菠菜苗啦。好啦，买咗菠菜苗之后又系基本咁处理咗佢啦。好啦，其后咧亦都要准备定啲鸡蛋咯。鸡蛋处理嘅方法咧就都系好简单，烚熟啲鸡蛋就得噶啦，唔使咩温泉蛋啊，唔需要嗰啲。全熟都得啦，好啦，咁我就一个人嘅份量，你又鍾意食鸡蛋嘅，当你两隻啦，咁样全熟嘅，跟住亦都剥咗个壳佢，跟住你又将佢开四或者开八，色随尊便，睇你自己有几鍾意食。 切片咁样系咪 一解解咁样咯，切橙咁， 切橙咁又得， 切橙咁切咗佢得噶啦。好啦，咁跟住咧啲叫做材料都已经准备好啦，然后咧你就可以准备定教一个嘅汁嘅，咁呢个汁咧咁啊需要少少嘅心思啦，咁你需要啲我自己中意食辣椒，我就会放多少少辣椒啦，譬如中哥唔食辣椒嘅，咁可以将啲辣椒嘅元素剔走晒佢， 放多啲芫茜， 系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就益唔到我啦。 大家食嘅嘢唔同啦， 我又摆多啲辣椒， 放多啲青菜，各有所爱啊。 系啦，辣椒冚芫茜都可以有一个节目添。系啦，好，跟住要准备定啲乜嘢咧？就譬如蒜啦，蒜其实你就整蒜蓉，咁其实就整到佢一粒。粒好细粒，咁已经可以作为一啲食香料咁样去到做啦。另外亦都要准备定一啲白芝麻， 白芝麻啦，其后亦都准备生抽啊、糖啊，甚至乎蚝油啦、嗯，再加多少少醋啊，咁、嗯、啊，钟哥就会落芫茜啦，咁阿欧都食芫茜啦， 食，我乜都食噶， 亦都可以再加葱啦。 你两个食嘅嘢我都食，你两个唔食嘅嘢我都食。 即系阿欧食咧，就应该系大量辣椒再加 大量芫茜 捞埋咁 样，系啦， 几好啊，几好。 咁所以咧，我同钟哥 大量葱啊。我好中意食葱啊，其实因为 葱油都好香啊。 即系斩断你少少歌饼，大量葱咧，真系坚好食。 系啊， 真系坚好食。系啊，但系你讲紧我讲嘅系大量 啊， 即系成个碗盖吸晒咁样就真系正。 又系炒开少少先。如果我喺香港食牛腩河，我同佢讲多葱。佢最多就攞個匙羹， 不一羹 葱已經好好啦。有啲直頭唔理你啦。好啦，咁但係如果你去譬如日本食拉麵，你同佢講多葱嘅話咧，其實佢會額外收費嘅， 係額外收費㗎。 個額外收費咧係值嘅，因為點解佢用嗰個葱咧係日本葱， 佢刨咧一絲絲咁樣啦。 另外咧，佢成碗面咧係滿嘅， 係啊。 咁呢個咧即係佢哋有個日文叫咩大成 得你先識佢，而家去到嗰個領域，幫你補完，所以你千萬要諗到個字眼。 所以咪話個字佢寫係大成啊嘛，咁咪有個衝嘅，有衝字有陣時會寫啲發音音標啊，衝嘅大成，咁可能佢加一百 yen 咁。 哦，咁我唔講日文啦，我講馬拉嘅福建話，得你識講。 有一次好笑，又差少少啊！我上次山頂咧行山嘅時候，見到一班馬拉人，我真係用福建話同佢講：你邊度嚟啊？ 傾到偈啦。 系，直到系我嗰只福建话添啊！即系 马来人都有啲识讲广东话嘅， 系 即系我哋都识林明晶噶嘛，明晶咪识讲广东话。 去咗边啊？而家 去咗诶，头先啲材料嗰度啦。好啦，咁啊，头先啲材料就讲过啦，譬如蒜啦、辣椒粉啦，辣椒粉可以随意啦。咁啊芝麻啦，另外就系生抽啦、代糖啦、蚝油啦，同埋醋嘅。咁啊呢啲基本嘅材料就加埋佢噶嘛，捞埋咗佢之后咧，咁你头先将我哋譬如菠菜苗啊，金菇啊，甚至乎鸡蛋啊，呢啲咪已经摆咗一个碗入边先嘅。好啦，跟住呢个时候你就将呢一个嘅叫做芡啊，咁啊个汁咧就倒落去，捞咁样，咁就已经好食。因为咧，你发觉几种嘅味道咧，原来好配嘅，即系譬如有芫茜嘅，你梗系淡淡都有芫茜香啦。同埋菠菜同金菇咧系两种唔同嘅，譬如菠菜你唔好烚得太淋，烚得太淋咪变咗金菇咁嘅口感嘅，咁所以你就爽口啲。咁啊，但鸡蛋咧又有嗰种蛋香喺度，咁配合埋嗰啲调味料之后，你就发觉原来呢个凉拌咧系非常开胃。 哦，咁啊，大家可以试整啦，礼拜六日。 我的享乐时代， 前排咧，其實我啊沉迷咗，都有玩一下玩具，但係嗰種玩具咧就收藏價值高啲，但係客人咧又想將佢哋咧完全放翻出去，就係咧嗰個熊仔公仔啊，熊人公仔啊， 我有個 積木養嗰個， 係啊，積木養嗰個， 我有個朋友話佢之前咧喺價位低嘅時候，佢入咗幾個，但係滯銷， 係啊， 佢真係佢。好似20,000蚊买咗个，我去嗰几日就话你啲几岁 咩 嚟？ 1000% 啊，佢买 我唔知啊，佢就系同我讲话佢买咗高薪啲嘅， 高薪咪就系1000% 系啦，系咁应该系嗰啲高薪啲咁样嘅。咁跟住佢就话见之前平，咁佢就买定咗几个喺度，万一价钱高嘅时候咧就卖翻。不过而家滞销啊，佢同我讲滞销 系 好难搞嘅嗰个，因为咧你又要睇大细啦，仲要讲，因为佢出得好多款式，好多，咁你要睇下究竟边一款。有啲真係卖唔出㗎喎、但有啲呢个价浪到好高。 应该我 friend 嗰几隻啦卖唔出嗰啲。我諗住叫佢你唔好连埋个盒仔喺度啦拆咗佢啦。 又唔得喎。 梗係啦 拆咗 佢。害佢咋嘛。我諗住害佢。 可能佢咩嘅佢客套啫可能好值。钱咧咁样，即系因为呢个红人公仔就玩咗呢两三年就比较火红一啲啦，有啲 resell value 啦，有啲出名嘅艺术家又会同佢联成啦、，Andy Warhol 啊咁样，或者攞梵高嘅一啲特别版咁去做，跟住又有好多唔同动漫嘅人物啦，或者动漫嘅角色啦。好似有隻初號機版咧，都係長期喺好高嘅位置嘅，都講緊8,000-9,000蚊喎。如果 神光三個，我哋做熊仔熊都幾搞笑， 係啊， 個樣已經似啦，唔使特別挑版佢，係 啊， 本身個身形已經似咯。 但係發現咧，即係有陣時咧，呢啲引頭嘅嘢咧， 我幾想睇， 越買越多。 越买越多，屋企唔够位放，咁真係想放售返出去啊。即係其实呢储嘢呢啲收藏家主义呢、即係盡量喺一两年之内呢、跟住发掘佢一啲唔好嘅嘢、即係譬如牙钉啊，跟住你就停咗个人。咁最好。 你讲你话牙钉呢一样呢，即係其实大任何嘢任何嘢呢，就係话你一系呢就好大件。一系咧就好細件，佢、就會值錢啊！因為細越細件嘅嘢就嗰個手工要好好精密啊嘛。 嗰啲微型攝影嗰啲人嚟影 嗰啲，叫做咩啊？米雕嗰啲咁樣咁細粒嘅，哇！高手藝喎咁樣。咁如果係好大件嘅，直頭係裝置藝術咁樣，哇！好值錢喎。反而係我哋平時見開咁樣嘅 size 咧，就好似一般。 我哋平時玩嗰啲就係滯銷貨品， 滯銷貨品，即係嗰啲，所以好奇怪。啲將譬如成日話都話啦，你將啲嘢放大咗同縮細咗咧，就唔同睇法㗎啦。平时咁样去望啊，一般咯咁样，哦，真系好奇怪。 放大啲就艺术品， 系啊， 缩细啲 都系艺术， 系都系艺术品。但系咧，啱啱正正方方咧， 就是、普通嘢咯， 就普通嘢咯， 容易变垃圾啦嗰啲。 系啊，你未必变垃圾嘅，储埋一大堆咯，系啊，睇下你屋企另一半肯唔肯俾你摆咯， 唔肯啦，梗系 你又肯唔肯再继续投资落去再买啦吓？ 嗰啲即系空间占据站啊，嗰啲叫做真系唔得嘅，真 系。系啊，咁啊，大家储嘢都要谂过多过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阿欧，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